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我哋知道我哋今日危险，先知道危险咧，我哋要设法子嚟避呢个危险。咁用乜嘢法子能避得呢个危险咧？就要大家同心协力，嚟赞成革命。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ve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 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un. But, we have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尸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生比善非心马云端起义。 好，咁啊，特别版嘅呢个云端起义诚以呢个欲罢不能啦，因为细佬啊懒啦，一个礼拜想出两个节目，算唔想出三个啊？咁啊，继续冇善非啊，我同心马，不过咧就有特别嘉宾啦，探长。 喂 ，hello， 我系探长。 啊，犀利啊，同埋B 哥啊 ，B 哥犀利啊，真系。 唔系啦， 阿 禅飞， 屌，好明显 B 哥饮紧大咗啦。 喂，你知阿新比咧，即系今次我第一次同你同台做节目啊。 唔系啊，之前都试过噶。 唔系之前嗰个唔系正式啊嘛。 咁啊系，咁啊系。唔系，其实今日点解我开个 special 咧？原因咧，其实之前咧都两三个礼拜前嘅事嘅。 系， 就是、我听阿探长啊，屌鸠阿石丹嚟嗰次。在呢个十级自由风屌到啪啪声，但佢冇讲到咗个重点，其实探长应该记得，不过嗰日冇讲到，就 是、 石丹你梗要屌啦，当年话要啲家长俾56K 啲子女上网，我冇加， 啲盲模嚟㗎嘛呢啲。 系咪真係盲模，即係因为佢搞呢个叫做咩社区验毒啊、原本係諗住讲下呢一样嘢，因为会引发到警权过大，点不知峰回路转，约好咗今日做节目㗎啦、做个 special 啊，点不知寻日就发生咗呢个 维基事件。 维基事件咁不如喂，既然我同探长都系做呢个创意行业啦， 都有关，即系行家嚟㗎， 都系行家啦。我亦都做过，咁你冇做过电视台。咁我亦都做過踎過， 我都係創意行業啊！ 咁你都係，我都踎過電視。 我冇做過電視，不過做過電影， 係啦。 同埋而家做嘅工作亦都有少少關係啦。 啊，咁不如講下，加上阿 B 哥咧對呢個黨國消息咧就好豐富嘅認知。 唔係你其實你如果問呢個做過電影唔係、電視個行業嘅話，你應該揾阿黃楊達咯。 屌，你要請唔喐佢大佬，變咗係我哋可能係我哋要去佢個台去做，但佢又唔俾我入門口。 我識汪楊達，我都叫嚟啦。 唔最惨系我哋入到去谂住做节目，佢唔开门俾我哋又冇人啦。 系咩？ 唔 系佢开门俾你，你仲惊？ 佢放个 darling 出嚟，咁点算咧？ 咁啊，心怀定啦， 心怀打下 Kevin 先啦。咁耐冇见。 嗱，其实咧，今日其实寻日发生啦，即系唔发牌俾阿维基啦。嗱，讲到明就系即系冇限制噶嘛，发个牌 系。 系。 咁但系点解会三选二咧？结果系咁样咧。而今日黄维基个记者知道，佢讲一样嘢就系、是。我覺得幾感嘆，佢講兩樣嘢啦。第一樣就係話，喂呢件事唔可以就咁算數嘅、如果就咁算數咧，香港人就輸咗個公義噶啦。咁、跟住有記者問佢，咁呢個呢個第一感嘆啦。第二個記者問佢，你覺得而家香港係人治定係法治咧？跟住黃偉基答，我唔會答你呢個咁悲哀嘅問題。喂，其實講曬噶啦， 其實講咗噶啦，已經 講咗噶啦，嚇。咁、但係我就覺得嗱，我唔知，因為阿 B 哥話陣間有啲 HKTV 嘅員工上嚟啊，即係佢又唔肯入嚟做嘉賓啦。屌咁啊大撚鑊！但係睇呢件事，即係嗱，佢話唔可以就咁算數，但係你冇得唔算數。嗱、唔係我係奴隸心態話冇得唔算數啊，你可以點啫？你冇有咁傻仔再投多次噶嘛？ 咪司法覆核咯。 但係而家話不排除司法覆核， 不排除司法覆核，但係 都未冇乜用啊，其實都 冇乜用噶。 同埋你呢個咁樣嘅投標嘅制度咧、嗯，你本身係冇一個上訴機制， 冇錯， 係啊。咁你司法覆核，我覺得嗱，你睇翻其實好得意嘅，我都尋日即時做咗張圖咧，就一個貪嘅封面咧，就喂梁振英，你舊年唔撚俾我聽數碼收音機，今年又唔俾我睇香港電視，香港人咪欠咗你先？即係睇翻成件事，其實同舊年咧，你蘇錦良啲答法咧，同舊年。嗰、那個 DBC 事件好相似， 嗯、 一味強調話呢啲係商業糾紛啦、 啊，係啊冇錯，即係 side track 咗成件真相 ，side track 成件事之餘，大蘇咁樣自己打自己嘴巴喎，咁你又話喂驚發多個牌，又會影響到而家即係例如亞視台啊，驚佢執笠， 即係已經有嘅媒體咧帶嚟一負面影響， 係啦、 啊，我覺得呢個咪精要咯，即係其實所有嘢都係因為呢句説話咯， 係啊， 之前講任何嘅都係廢話嚟。 系啊， 而佢个现有媒体其实都系泛指 TVB 嘅， 系啊， 唔同 ATV 仲有负面影响。 ATV 已经好负面， 已经好负啦，冇得再负。 嗱，最新消息就系话咧，嗱都系睇翻嚟啦，有朋友就讲咗俾我听，啱啱喺呢个 WhatsApp 就话，有亚视嘅高层去咗 HKTV 嗰度、嗯，就问一下亚视嘅前员工过咗当 HKTV 有冇需要？屌，我真系觉得好捻，即系好捻肉酸。 我觉得佢系赠庆咯。 系啊， 即系趁你病咧，即系你 系啊， 你有势咪走嚟 跳下舞咁样咯， 唔系走嚟跳下你机啊， 唔系你咪同苏锦良嗰啲咧，猫空老鼠咧，话我好伤心啊，一跳 啊，但系苏锦良猫老鼠，因为佢就 系 有少复仇 啊，但系苏锦良拉咗个名啊， 梗系拉啦， 十万人、那個， 佢拉咗系自己， 佢拉咗。 喂，你讲开嗱，十万人啦，嗱，嗰个系寻日六点钟开始有个 Facebook 群组就话，喂，屌一齐， 而家卅几万啦， 而家系三十 块。其实好夸张， 我都有 like， 我啱啱收到 invite 嘅时候，三十六万几， 嗰个速度系好吓人。我啱啱收到 invite 嗰阵时候，唔知三千人到 like， 跟住我揿完 like 之后咧，就已经去到八千嘅人。然之后我行一行转睇下剧咁样啦，跟住翻转头已经变咗三万几，系好夸张嗰个速度。 嗯，咁三十几万 like 喺香港，譬如七百万人口一档，咁、 嗯、 你要几多人有 Facebook account？ 我真系唔知。 我谂啊，当三分一啦， 三分一一半啦， 系咯，三分一都系得二百万，二三百万。哇，即系十个人有一个 like 都好严重啊！况且未必有咁多人有 account， 我觉得。 未有讲法就话佢今次勒庆咗啲师奶，但我又觉得 都系即刻开啲 account 翻。 我又觉得不尽事，即系头先我嚟紧嗰阵时都同阿森华讲，喂，屌讲真，警戒线以警戒线为例，派落嗰集。嘅四分一啦，摆喺 YouTube 度播，有几多师奶真系睇过？其实佢而家我觉得 Ricky 王咧， 因为师奶话林家华正啊，咁解 Ricky 王个做法其实就好，即系点讲啊？其实系打我哋嗰个阶层啊，系由我哋去打。 因为旧香港人啊嘛，即系追到正，即系我哋嗰啲旧演员啊，同埋即系佢个台系相对咧冇而家无线烂得唔，即系烂到而家咁嘅状况。起码啲人咧有棱角，有头有面，就唔似而家嗰啲个个都契弟嚟嘅。 系 你消防英雄啊 ，CID 啊，又潜水啊，又打贼啊，但系都要话六婶万岁咁样嗰啲。即系佢嗰班人已经磨妥到咧，变咗一班奴隶啊。 唔系，其实佢意思，我意思就系话，佢应该系主打一个年青阶层，先由佢哋带动翻班师奶提。 系， 其实我觉得佢行紧呢一个方向， 我都觉得似，因为即系开头我都话佢其实迫于无奈先摆上网播咧，佢想梗系想大气电波 啦。 咁、 啊、 但系即系阿森美咁样讲到呢一套咧，其实都似，因为系你讲翻跟住啲师奶嗰啲先会睇。佢话因为佢头先同我讲话，佢老婆就 系 一个好嘅例子。 你老婆咪師奶未？ 我老婆都其實年紀大過我， 因為佢講過 佢可以好師奶嘅，不過因為佢嘅工作就叫時髦啦， okay. 就唔係師奶。 佢講嗰樣係帶動嗰個 咁，但係咧就得意嘅，因為我老婆咧就因為管理層嘅工作就好繁重，翻到嚟都係攤先攤，佢哋淨係識得睇 CCTV。寧 願俾你管下佢。 唔系，佢哋净系睇 CCTV。咁我又唔睇电视嘅，好日都唔睇电视，得佢睇嘅。有一日咧，我心血来潮，我好想睇 CNN， 好想睇 BBC， 又好想睇 Saturday Night Live。跟住我就买咗嗰啲电视盒， 系即系黄金买嗰啲。 系啦，但嗰啲系睇唔到嘅， 嗰啲系 另外俾钱嘅 Android 嘅， 系 Android 哦，即系嗰只。 你就咁买睇唔到嘅，你要另外再科水买一个 app 去睇嘅。 系 咁，我买咗之后咧，佢又好好奇啊！呢嚿嘢，因为佢可以。透過嗰個 Apps 咧，入邊裝個 Apps 之後咧，可以即時睇到日本嘅同步睇日期啦。而家之前係半集啦。 咁手機得唔得嘅咧？ 手機都得嘅其實。 咁iOS 有冇嘅咧？ 几紧 我唔知喎、啊。喂，但其实手机可以睇到，如果你淨係其实唔买个电视盒得嘅。 係即係同一个 system 嚟㗎嘛。 喺手机睇到。不过我老婆就想大电视睇。 我唔怪之搭地铁咁多师奶喺度睇劇就係睇呢啲。 我就係买咗个盒之后呢佢已经搣甩咗睇 TVB 嘅習慣。 即係其实证明呢即係你做个实验啦。一啲即係稍微唔係话太过严重师奶嗰啲呢即係都能够改变到个習慣嘅。 我諗其实严重师奶都得。你最紧要而家个成日话嗰个市场系冇得俾人揀。嗱我觉得今次一个关键其中一个关键就 是。其实吹生咗啲嘢有分钟。 係啊嗱先陣間先講下佢搞唔搞呢個網絡發展呢即係行呢個網絡 TV Box 或者新媒體樣嘢。首先今次件事喂尋日三十幾萬人like 嗰個 page。咁其實我覺得喂大家搞清楚件事先。 喂 like 嘅成本又好低嘅。 like 嘅成本第一 like 嘅成本低。 好似我一日送出無限個 like。 有幾多人出嚟就後話啦但係起碼反映一樣嘢我諗亦都嗰班人要搞清楚嘅成大家因為冇得睇電視啊定係唔滿意而家。中央同香港政府扯貓尾嗰種態度先，因為而家就係話，喂，我係唔俾你就唔俾你啦，你一定要聽我講，你唔聽我講就唔俾你。 但係點聽佢講都唔知啊嘛，最慘。 嗱，其實知嘅，陣間可以再分析啊。其實知嘅，大家嗱，頭先阿森華就問我，喂，咁你星期日出唔出嚟遊行？我就話嗱，個關鍵位喺度。如果大家係借呢件事認清咗，其實今次唔係蘇錦良同梁振英咁簡單，係成個政府嗰、那個。中央甚至乎香港政府扯貓尾，然之後係嗰種毫無制度嘅人治嘅一個制度。如果大家係不滿呢樣嘢，今個禮拜出嚟，其實係借呢件事去再一次一個新一輪嘅倒糧行動咧，咁我出嚟。 係， 如果唔係 咁，但係而家有冇人牽頭搞咧？ 而家有人搞遊行， 搞星期日， 但係大家都係講緊係見電個電視嗰個問題 咧。唔係個誘因係電視都唔奇嘅，我覺得唔係太壞嘅。 唔壞嘅，但係你要變咯。 唔係你好多時都係咁啊！出到嚟咧，譬如有啲講者講關你頭先講嗰啲嘢，大家就即刻明啦。因為嗰樣嘢真係搞到自己 因為要明啊嘛，有啲人真係好死咕咕。即係佢，即係好似你個 friend 啊。 即係 even 佢因為電視呢單嘢出咗嚟都冇壞嘅。 唔係好多人係好黃遠之嘅，仲係好討厭政治。 喂，你知唔知你講黃遠？知咧，我有个另外一个朋友咧，都系靓女嚟嘅，佢就香港电视做艺员嘅， 都系靓女。 黄远之唔系靓女嚟嘅，黄远之我唔认为，我觉得谢可琪靓女啲。 即系我，即系你都唔识听我讲嘢，即系我 friend 就唔系真系。 我逆向解读 系啦。 咁咧，佢咧，我之前都同佢做过节目嘅，佢咩政治都唔讲嘅，即系又系懒干净咁样咧。但系我琴日咧将阿维基即系老细嗰个 post 咗出嚟咧，我问佢你为何不愤怒咧？跟住就好憤怒啦，即係開始咧，即係搞到佢啦嘛。咁往往咧，即係個社會嘅變化咧，都係從自身嘅利益開始嘅。咁呢樣大家唔使咁絕望嘅。即係譬如今日連呢啲咁嘅黃遠之咧，都可能搞到佢嘅時候咧，即係佢如果有機會企出嚟，有機會行出嚟，聽到唔同嘅講者，咁咪學到啲嘢咯。即係學到自己究竟係俾啲咩人，俾啲咩勢力籠罩住， 都啱啊， 影響自己自由咧，或者影響自己嘅利益咧，咁樣。即係我就唔係話太過負面嘅喺呢方面。 但係起碼我覺得梁振英今次咁樣做，即係一定係關佢事嘅。話嗰個一男子，大家都知道嗰個係一個男子啦，定係梁振英啦， 係啊，一男子咯。 即係佢咁樣做其實好蠢嘅。你係嗱，好簡單，係人都知道嚟緊出年就會佔中，分分鐘而家可能。提即唔係話提早搞嘅，更加起控翻咯件事，因為佔中都變咗攤動咗。 咁你有冇諗住咧？佢已經預計咗有人出嚟搞咧，即係有群眾運動咧。 佢一定預計咗。 嗱，即係嗱，其實我近來咧，我有個諗法咧，即係可能跳咗好多步嘅。我就覺得咧，而家即係從阿人肉錄音機開始咧，佢已經有個任務咧，就令到香港市民對香港嘅特區政府咧不信任。兼夹咧做埋啲好超级荒谬嘅嘢，荒谬到你唔信嘅嘢，之后咧就有个好人好面口，就系、是、嚟自北京嘅嚟帮你解决晒。 即系 温 家宝同胡锦涛嗰个做法咯， 黑面白面 系啦，咁帮你解决晒所有香港问题咧，咁你有普选又点咧？俾你普选啦，你普选翻特首啦，你普选唔到国家领导人噶嘛？咁咪到时咪好 smooth 咯成件事。 嗱，塔长你讲呢样嘢就系阿新比，好似新比嘅之前佢踢过出嚟就有条茂理咧，就系讲话我哋如果香港好似有啲李光耀咁嘅人咧，就算系我哋冇民主冇自由都冇关系嘅。 系啦，呢啲 咁多嘅支持系梁振英啲人都系咁样觉得， 都系咁样谂噶，所以 一个强，我哋香港唔系需要一个民主制度，香港需要一个强人领袖。 如果就算当日系选梁振英嗰阵时系普选嘅话， 可能阿梁振英都赢， 系啊， 冇、啊、关系噶、啊。但系北京真系太阴春， 做到阿唐东太快啊嘛。 唔系因为北京太阴春啊，即系太对对对自己太冇信心嘅关系。 你讲开呢样嘢，坦白讲开呢样嘢，亦都系我嘅忧虑。系你文字都系唔捻开嘅，而家 咪就系因为 文 字唔开咯， 开啊嘛。 就因为你文字唔开先会中伏啫嘛。 文字唔开啦，即系就算话系叫做好留意呢个社运啊、政治嘢嗰啲咧，你都系有个。依家都諗唔通啊！即係就一個我同你都識啊，以前同探長拍過嘅一個 partner 啦，咁佢都話 杜夫 啊，屌我都冇諗住，我冇諗住開名啊！ 杜夫嘅一定要開名，點解杜夫唔開名啊？梗係要開啊！ 我有口道嘛，我人嗱，咁佢自己都 咁，我唔係話對杜夫唔使有口道， 佢都走去喺 Facebook， 佢都話我係唔會參與今個星期日嘅遊行嘅，因為咧即係我又唔了解呢間公司係點點點啊，總之呢間公司嘅點點點啦，即係就由翻間公司出發啦。但我都即係直情係話佢話，你今個禮拜日出嚟，你講緊嗰樣。嘢唔系话撑间公司点点点啊，而系撑今次呢个黑箱作业系不公嘅制度，系不公义啊嘛。 呢个黑箱 同 DBC 一样啊， 第一同 DBC 一样，第二系根本上你扩大翻，喂，就算连普选佢都系咁样黑箱作业喎，佢不断改游戏规则，系咪先？喂，佢应承咗话无限嘅去申请啦，即系譬如你有五间公司都可以五间去申请啊，系嘛？都亦都可以。安排你五間都可以有呢、這個即係有牌照啦，話冇限定啊嘛，結果係三揀二啊嘛，而佢話個原因最正就係話王維基唔係話你拍咗幾多二百個小時劇集，咁我就會俾個牌你，因為你冇經營電視嘅經驗，黐線嘅，你呢個係一個新嘅經營牌照， 佢解釋咗咩？ 佢解釋咗，但呢個係新嘅免費。嘅電視經營牌照啊， 咁當時 Now 都冇， 係咯，係咯，嗱，同埋你呢個係一個新嘅免費電視經營牌照啊嘛，咁你梗係俾一啲喂容許一啲係冇底嘅人一張白紙金去搞啊，呢個正常啊，係咪先？喂，原來你話要有經驗嘅，咁你唔使攞出嚟。 系啊， 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问题噶，应该一开始嗰阵时候咧，话要发电，即系嗰个免费电视牌照嗰阵时候，应该一开始已经讲噶嘛，王维基唔系唔会抌咗几个嚟搞咯， 选择之类。 当初系上一任政府邀请王维基嘅， 主动 邀请。 咁你明知佢系 同埋租埋厂房俾，咪租埋地俾佢噶嘛， 俾佢喺个地度起个厂， 系啊，俾佢喺嗰度起厂。 所以佢而家嘥胶气噶，真系根本就 你讲唔通啊！ 今日系眼湿湿噶， 即 系同你有睇记招啦， 我即想反驳嗰啲咧，喺度话屌咁你呢条友，喂你都未批到个牌，你抌咁多钱落去，你呢个好明显系商业嘅错失败啦，商业运作嘅问题啦，好谂多人都咁讲啦， 几晓风亮讲噶。 我净系想讲一样嘢，你见几多酒吧、几多药房开捻咗之后，跟住贴捻住个 R 字，贴捻住话本巴被另有酒牌。喂，几捻多系人哋一样开紧业， 同埋今日都有啲员工都讲咗，撰文讲咗咧，其实系佢原先系有个电信公司啦，咁个宽频公司佢都啲员工都话喂，不如你唔好卖啦，可以孖住嚟做嘅啫。但系王维基系讲过唔得嘅， 唔会啊嘛， 因为好大机会令你哋搭沉船。 系啊，拉 即系佢算系一个，我唔系话赞佢，但系佢种种呢啲决定，你睇到佢都唔系话。 一个扑街咯， 都唔系一个扑街咯，系啊，都系有好多考虑过嘅。 咁譬如你头先讲嗰个，你唔想开名嗰个咧， 即系杜夫啦， 你都可能咗啦。 即系佢本身咧，可能佢好崇拜大班嘅当时，即系我见到佢咧嚟探班都整件 DBC 嘅衫，我都冇换衫啦。 有冇流口水啊？ 咁我已经知道佢咧，即系佢系纯粹系真系好中意嗰啲人就会撑咯，即系学文思潮唔瞓觉都撑噶嘛。 系 咯。即系周博贤佢唔瞓觉都撑噶嘛，即系佢就一个咁嘅人，就总之唔撑王维基，所以唔使解释咁多。唔系，即系你唔可以排除呢个社会系冇呢啲人噶嘛，即系都好多呢啲人嘅，咁所以我觉得冇所谓嘅。即系你觉得，即系你谂得到，你喺嗰个层面嘅时候，你咪出嚟咯。即系你甚至有啲人争佢嘅。 唔系，即系 我见到好多人又话金秋村梗系唔俾个台你啦。喂，咩？你写明啊，大佬秋村唔俾申请。 喂，同埋你最得人惊，你今日明报所讲咧，话有消息人士透露咧，系因为佢太过进取。 够讲啊！ 即系喂，咩叫进取？喂，咁我进取，我系制作。好二百个钟头嘅 呢个系做人嘅态度嚟嘅。 我有心搞，我梗系拍靓佢啦。我有个版俾你睇。而最惨系获得牌照嗰两间系冇任何嘅， 系啊，完全冇投资过 嘅，冇喎， 系咯。 咁你话喂进取都系错，你而家系跌入咗一个，即系我唔知香港最惨系跌入咗嗰个咩时代就喂，原来进取 做得靚嘅就係槍打 出頭鳥。最慘咧，唔係我覺得就係咧，因為而家好多媒體Facebook 呢類媒介咧，可以俾自己寫一啲朋友又睇到嘅嘢咧，咁變咗咧咩都有人講曬，講到爛曬咧，咁我就唔理嗰件事嘅性質，咁我揾一個觀點出嚟，總之同你唔同嘅， 即係啲私觀點。 系 死 姑 点， 死 姑 点， 即系咩？死姑点又咁解啊？ 死姑点， 私眼观点。 施永青有个专栏叫死姑点， 佢啲观点系好与别不同， 好啦，与别不同。 即系有啲人系专系为咗呢样突出自己去做嘅，咁啊唔怪佢。 例如施永青话过，有大学学位系唔可以申请工嘅呢啲咧，即系我好捻特别噶嘛，佢啲观点，大佬。 系咯，即系唔奇。 不过我咁睇啦，呢单嘢即系我个睇法就系话，友情有某个程度上可能。就是大陸上面去指派佢咁做咧，就係、是、你去試水温。如果呢單嘢嗱，佢好老實講，你呢單嘢屌，大家都等緊，一路都等佢發牌啫嘛。但係從來都冇去話幾時發牌。你唔撚發牌嘅話，我哋吹你唔漲咪得個鳩等咯。但係你依家發牌，你俾嗰兩間，你擺明係落鳩佢面嘅。你要咩我唔俾咩你。咁係依家試你水温就係、是、喂，如果你哋班友咁樣嘅情況之下，你班友都係可能得幾千人啊，幾百人出嚟嘈咧。喂，屌咁佔中我都唔使驚你啦。 多人我咪俾個亞視你。 係啊，你佔中我都唔驚你噶啦。你咁樣即係喂，屌你班友，你30万我拉又點？屌你出嚟都幾兜友，我驚咩你啊？即係如果我係上高，我會咁睇咯。 阿 B 哥有咩睇法對於上高？ 其实 好明显，好明显你醉咗，醉咗我条友点？ 其实之前咧，边个？而家因为而家上高管香港嗰个系个中央港澳协调小组噶嘛，即系工作协调小组。系咁，嗰个组长啊张德江，佢之前其实系接见香港嘅纪律部队嗰阵时，因为以往香港嘅纪律部队咧系要向香港嘅法律效忠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已经开始个风向嗰啲变系以。向呢個特區政府效忠咯，即係依家其實係由呢個法治變咗向呢個政府效忠咯。咁如果你政府你覺得係由人為主去管治嘅話，咪人治咯。即係你所講嘅由法治轉向佢人治，其實已經係中央 即係王維基所講嘅一個悲哀嘅問題啦。 係啦，咁其實係呢個係好一脈相承，係之前換屆嗰陣時候呢、這個十七大嘅七中全會嗰陣時候係佢已經講到明咧，大陸政府已經講到明係要對香港加強調控啊嘛。 係啊， 其實係已經係之前係大陸政府係諗住喺香港係咁樣做嘅咯。 所以我就覺得成件事最新消息咧，又係啦，就係呢個警戒線。 我以為你幾驚個消殺， 我都諗緊嗰個係咪最嗰個最新消息？ 係咧， 我冇聽消殺好耐啊，因為唔得閒聽啫。 最新縮冊你都唔聽， 唔得閒。唔係警戒線嘅導演咧，嗰個唔知蘇咩聰，我唔記得咗，就講佢講就係話。政府不公就決定佔中，咁其實就係睇翻成件事，即係我唔 有度過， 有度過啲創作人係咪先？即係我覺得成件事就係話，睇下你今次市民識唔識轉，即係如果你今次個玩法就唔係再停留喺要俾個牌佢，因為我覺得俾個牌佢個意義唔大嘅。其實陣間我哋可以講下新媒體嗰樣嘢咧，唔需要牌都做得到啊，係咪先？俾個牌意義唔大咧，我諗係睇下轉唔轉得到，就話要。就算你唔去反共，好似今日吳志森所講，我唔係諗住推翻共產黨啊。咁但係你起碼你推冧咗梁振英嘅政府先啦，係咪先？如果唔係嚟緊呢五年或者甚至乎十年一而再再而三，就好多事咁樣，好多呢啲事情黑箱作業嘅事情發生。喂，佢最慘，點解啲人話呢個禮拜出嚟？我諗有一班清醒嘅人會覺得，因為你冇標準啊嘛。屌你完全冇标准，你苏锦梁话唔公开嗰个内容，又要保密， 冇得唔公开噶， 你冇得唔公开啊？ 系你乱鸠咁。 个问题系，喂，我哋市民个公众频谱系属于大众噶嘛？你嗰啲市民先系老板，市民系纳税嘅添，条频谱属于我哋。 喂，但系而家有牌冇频谱嘛？ 系有牌啊， 有牌噶， 有牌但系冇频谱嘛？另外两个 系啊系啊， 咁即系点啊？ 阿新比一阵间会讲嘛？新媒体嗰样嘢， 唔系新媒体嗰样嘢，阵间可以讲下。 新媒体使唔使俾牌啊？ 系唔使牌，但系有机会。会唔会就呢件事借啲嘢去规管埋啲新媒体咧？咁就唔知啦。 冇得借啲嘢喎，执唔到法噶。 嗱，你唔系你呢个睇到成件事咧？嗱，你就算睇翻，如果 Wiki 网可以搞得成，俾个牌佢， 系 佢都系透过一个电视盒去收睇嘅，就睇唔到嘅。 系 咁，嗰个电视盒都系一个网络传送嚟噶嘛，基本上系一个透过线路去传送啦。其实同网台冇分别噶。如果佢咁都可以要发牌嘅话。 其实网台都可以喐你嘅。 系 系啊，我哋担心。 其实我想问一下咧 ，Now 同埋Cable 系有冇牌照咧？ 有牌 收费电视牌照嚟，咁佢嗰个 收费电视牌照。 咁其实阿 Vicky 网可唔可以转为收费电视咧？ 咁你政府唔攞出嚟，冇攞出嚟俾你拍过嘛，冇攞出嚟镜头嘛，同埋佢唔会咁蠢嘅，即系佢今日讲话佢嚟紧会再搞咧，都系搞翻创意行业，就可能会拍戏啊，或者点都好啦，咁我唔知啦。但系你会唔会你俾你系佢都唔会咁蠢，再逼多一次啦。你明知死梗，你系咪啊？赔了夫人又接兵嘅，你唔会再做啊？ 我谂佢又唔会遇喺呢渠道嗰度逼啫，我谂。即系可能真系 点啊黑市啊， 唔系或者去上北京啊咁样咧。 但系佢话嗱，全 冇人撑 喎。系啊，嗱，因为寻日传闻话佢开下会话去西环啊嘛，大家谂住去西环唔通 点啊？ 唔通去揿钟仔咩？梗系中联 可能啊， 唔系咧，梗唔通去揼骨揿钟仔咩？梗系中联办啦，系咪先？但系佢今日嘅讲法就话，如果有人撑，就唔会有今日咁嘅后果嘅后果啦。 因为要营造自己一个受害者啫。 嗯， 我觉得系唔会冇人撑，可能系统唔同嘅啫。 其实唔系佢都系一个政协啦。 佢政协喂，阿傻边， 嗯， 即系政协同埋政协之间咧， 饮醉酒嚟咯。 同政协同政协之间，即系阿爷唔同系统，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发生咧？ 我绝对会啦。 咁你睇唔睇得到阿 Vicky 系边个系统咧？同埋香港有咩冲突咧？即系香港嗰个既得利益嘅系统咧？ 唔系，其实系诶。如果你係管個意識形態嘅話，應該是中宣部㗎嘛。 係。 係囉。咁但係因為香港從商，因為中宣部依家嗰個係算係叫團派出身㗎嘛。即係劉奇寶。咁即係劉雲山都係啦。咁但係如果 Wiki 網嗰啲即係通常做生意嗰啲係偏係同呢個江派同埋太子黨嗰啲 friend 㗎嘛。 哦，嗰啲香港就冇力嘅。 唔係，佢其實係依家係想係如果即係團派嗰啲嘢，想喺香港慢慢清咗呢、這個即係江派嘅舊勢力咯。即係包括你見到係譬如澳門嗰邊咧，歐文龍案咪抽咗阿羅傑成嗰邊同埋阿大樓嗰邊啊。咁因為佢哋嗰邊係比較上係同以前江派嗰邊嘅阿廖輝嗰邊咧，就是、比較上係親密噶嘛。咁、另外一個同阿廖輝好親密嘅公務員就係肥龍咯。 哦，全部都拉曬，所以 係啊。 哦，即係所以有解釋嘅喎，真係。佢就偏偏係嗰邊噶嘛。 唔係，因為通常做生意都係偏係同阿江澤民 係 比較上係關係好密切。 係。咁如果你覺得喺呢個層面度拆局，有冇得拆咧？ 點拆局咧？ 即係 過底， 或者過底啦，或者揾大佬同呢邊大佬傾啊。 唔係，其實係如果你係一個中央係各派已經，唔係中央嗰、那個中央各個派係嗰陣時咧，其實係之前係已經係對香港定咗調，要加強對香港嘅調控啊嘛。咁、好似我哋早排係即係早幾日啦，同阿譚博嗰陣時食嗰飯，其實已經 喺邊度食啊？ 唔係，其實係其實我哋之前直上嗰度都有講咧，其實係香港咧，其實係要慢慢赤化噶嘛。如果喺中央嗰個理念嘅話， 即係話根本就係死有餘辜嘅喺嗰個角度。 唔係，基本上係同埋係上邊係嗰個政治要向左轉啊。即係要調控，特別係對於呢、這個新聞或者嗰個意識形態嗰個調控係、特別係要緊跟呢個中央嘅意思係向左轉啊嘛。 咦，咁即係其實喺呢個層面就冇得搞啦， 冇得搞。 咁即係你睇預算一陣間講個 topic 咧，就係、是、新媒體。即係咪新媒體嗰邊有另外一片天咧？ 我都覺得係，不過呢個陣間先講。但我想講一講你頭先話中宣部嗰樣嘢，即係你喺大陸咧，任何做新聞都係 under 中宣部啦、因為佢要同國家宣傳嘛。咁其實回歸咗，尤其是梁振英上任咧，呢年紀咧，即係已經係急劇大陸化啦。開始你見、都唔使啦，而家信報都係變埋中宣部啦，爭幾時嘅啫。 唔係，其實信報變中宣部係阿小超人要向阿梁振英嗰度表忠嘅啫。如果唔係，其實可能撈嗰度都冇個牌。 即係爭係啊，爭係啊，爭幾時啦？就是、變咗中宣部先撈有個牌嘛。正想咁講， 佢亦都可能一個中間一個折衝嘅啫，即係。做下樣俾佢睇，跟住攞撚完個牌，可能又再作反過啦。 咁但係你睇翻王維基，由始至終佢都係話唔搞新聞台，唔搞新聞節目嘅。咁嗱，好多人就話：喂，唔搞冇理由 会有事啦。 咁有人将啲新闻嘅议题植入啲剧嗰度做好， 冇错，就系惊系咁啦，就系惊系咁啦。点解咧？嗱，首先，但我亦都系觉得一样嘢，你唔搞新闻台，嗱，以前因为王维基试过入亚视几日噶嘛， 系， 佢讲到明，我唔会理大陆佬嘅广告， 系， 我唔会将 ATV 变做 CCTV， 系。 佢讲嗰呢样嘢，喂，共产党最记仇啦，屌你讲嗰呢样嘢，我点信你啊？你唔搞新闻，第一最蚀底咧，就系我冇得借你个台去宣传，你已经冇新闻节目啊嘛，系嘛？你 CCTV 有新闻透视，有星期一档案，有新闻，有新闻晚间新闻，我可以我嚟做宣传啊嘛。第一我冇呢个渠道， 即系我嚟你间场度。 系啊， 你话哇啲人唱歌好卵嘈啊，但系我听唔明，以为咧咁我成个卡拉 OK 抌咗啊，原来佢自己冇得唱。 系啦、啊，就系咁啦。第二，哇呢、這个真系比喻好好啊，校长。但第二就系话，你话你惊啲将啲信息攞啲剧集度，的而且确，佢哋拍剧咧传翻出嚟咧，制作人传翻出嚟话自由度好大啦，好多系。亦都之前係賣過一啲劇集咧，例如女同志都可以打個評論啊咁樣，即係好似唔係好受束縛啊，可以好前衞，行得好前嘅。喂，分分鐘如果周旭明過去，屌你拍咗到《天與地2014》， 我正想咁講啦， 即係唔係咁，唔係好似 TVB 咁噶啦，但係我可能再 in depth 啲嘅嗰樣嘢， 可能就食毒品都得啦裡面。 係啦，即係嗱個問題就話，喂，既然警戒線嘅 pilot 嘅四分一嗰集都可以吸引咁多人睇。尤其是佢咁大影响力，佢就惊你呢种影响力可以 4-500万点击个嗰集。 系啊，佢就惊你呢个影响力可以影响埋屋企嗰啲师奶咁嘅大镬啊嘛，所以都系唔好啦，继续俾你哋睇鸡汁啦，继续换你饮鸡汁， 继续射鸡汁， 系啦，咁就算啦，系嘛？喂，咁啊呢节时间差唔多，下一节翻嚟再讲。 下一节翻嚟再嚟鸡汁， 下节我哋讲下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 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mme. But we have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尸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身比善非心马，云端起义。 喂，好啦，咁第二节继续讲一讲。喂，其实头先都访问过咧，我听十匹自由风咧，森哥都访问过一啲维基嗰边嗰啲 导演啊， 导演啦，或者啲纪录片嘅制作人啦。喂，纪录片制作人又好灰，即系佢觉得星期日嗱，首先喺记者招待会上面咧，维基就话到明星期日唔会出席啦。 系。 第二嗰个纪录片嘅制作人都话，即系会去嘅，佢自己会去，但系都唔寄予厚望，佢觉得冇弯转嘅。 系。 啊、即係佢覺得喂政府嗱，學你話齋啦，梁振英都係算咗你市民有呢一步啦，所以話人數你幾多都未必打動到佢，即係佢哋都好灰。咁大家點樣諗咧？ 佢睇到啲嘢又唔同嘅、啊，因為我諗佢即係成個團隊即係來好悲情啦、二來佢亦都估計唔到啲市民有幾撐佢哋咯。即係我諗呢個係一個盲點嚟嘅，因為做製作人你知啦，有天冇地嘅真係、做嘢做到同。即系断六亲噶嘛，真系 咁变咗咧。以前都系咁嘅， 所以咧，我理解到佢哋咧，可能佢对市民嗰个热情同埋热切咧，就未充分了解到咯。 但我觉得个转捩点咧，就应该系真系你要点样借呢件事去推翻689。我觉得呢个先系个转捩点。如果唔系，系冇得搞嘅。 其实 如果唔系，等于旧年 DBC 咁欢乐今宵再 咁，就推翻689又点咧？ 直接有普選，要求有普選， 其實不停咁樣永世 loop 佢就 係永世 loop。 如果你一日冇普選，其實永世 loop 就等於之前咧， 所以唔放六八九在眼內喎，即係呢啲人 我都唔放， 佢都喺度做嘢嘅啫嘛。 咁你因為佢係冇做嘢， 同前線即係做嘢意思，即係即係黑社會做嘢嗰啲啊。 即係等於之前有人問過我同森華關於網絡23條咧，而家又再懟上去啦。咁有網民啦，我哋以前識得有個網民咧，佢就偏向於所謂第四方案啦，就係第四方案就係最完美嘅啦，就話保障埋咧你嗰啲二次創作咧，只要唔係需要用同就冇事。我覺得你屌多 Q， 我同森華都覺得呢件事點解我哋冇出聲咧？ 係 就係因為我覺得喂多餘。 嗯。 你咩方案都死、你一日冇普選根本就唔應該立呢條條例，係嘛？你呢條條例 立咗都可以有用嘅。 我覺得佢都可以轉任。 即係有普選嘅時候立少樣嘢嘛。 唔係，但係喺個中央嘅角度，中央嘅角度嚟講，佢覺得先立23條先有普選咯。 但而家根本上就等同於立咗23條， 即係 咁樣玩法。 要錢定要命咁解啫，即係黑社會。 佢覺得係23條係對佢嚟講一條保命符嚟噶嘛。 嗯 嗯， 即係萬一你香港有一個即係選一個好港獨，譬如選阿陳雲做特首咁樣。 屌你陳雲！ 唔係真係咁樣樣啊！ 陳雲根，陳雲根，陳雲保護大地。 咁樣唔係咁，即係咁樣喺呢個情況之下，咁樣佢咪有一條23條可以保障到自己喺呢個香港嘅。最终的宗主角的地位。 不是，我想我和探长都对香港人那种失望、即是大家想，即是我已经有人讲了，就说你要不是上网有三十几人拆出来，可能得个几百人或者一千人。 不是，还有我这几天有个体会呢，即是我有时听回我的同事那些节目呢，即是他成日都哄啲市民呢，即是我不是说不要说哄啦，即是成日都说其实市民是即是很雪亮的这样，即是最尾 ending 都要讲呢句嘢、尤其 市民先唔肯说两嘛。 尤其是嗰啲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咧，长毛都系咁嘅，即系最尾都对人民好有信心嘅。即系讲呢句系咪违心嘅咧？定系睇唔穿咧？ 定系反话嚟啊？ 定系一啲即系教惯书嗰啲人咧，即系觉得咁样鼓励啲学生 呢？我头先咧喺个下昼啦，我嚟之前啦。 屌开咗萧山把声喂，好威惊喂，大佬！ 哇，好惊啊！萧山突然间嚟，萧山嚟到你啊！屌鸠我哋，好卵惊喂！唔系今日下昼咧，我就呢件事同一个即系女仔啦，佢又唔系讨厌政治嘅，但系咧佢系一个我无线嘅 CCTV 嘅一啲电视迷，但系佢又都会关心时事，但系佢俾我嗰个反应，我真系觉得黐线，即系佢话冇得睇就冇得睇咯，咁我话唔系喎，喂，你 系唔系平时都冇噶啦？ 唔系嗱，佢话你有，我话你有，咁你有竞争，佢先会做嘢。如果佢唔系，你冇一个竞争，冇一个威胁性嘅，喂，咁你无线亚视唔使理噶啦，屌废嘅。咁你无线永世都系做呢啲嘢，因为你有一个固定嘅人睇，你冇理由个电视唔开噶，你一定要开电视嘅，啲人翻去，咁开电视一定睇我噶啦，系嘛？因为你冇得选择啊嘛。咁佢咪唔会俾好嘢睇佢。 唔系，佢啲人成日都攞亚视嘅讲嘅， 但亚视系 唔系冇竞争啊？有啊，唔争气， 你唔入流啊嘛。 唔係，即係啲人都係成日咁樣講。 亞視根本你唔當係嘢，你根本唔當佢係一個台。 即 係 奴隸， 即係唔當。 即係啲奴隸咧，即係清朝嘅時候啊，鬼佬識得電佛，點撚就發隻光頭噶嘛前面。 最恐怖，佢同我講一樣嘢就話：你成日話你成日咧屌無線唔好睇。喂，人哋收費無線收費台買咗半扎植樹啦，你仲想點啫？人哋諗住自己再拍一套香港版啦，唔係冇嘢俾你睇嘅喎，人哋努力緊嘅喎。我跟住我就勸佢，使乜俾啲時間佢添？ 嗯， 我俾紧咗时间佢好耐啦。你冇睇无线几耐？ 好难计噶啦，中四开始冇睇啦。 哇，我同你都差唔多啊，真系。 我同你，我中四嗰阵，你可能读紧咩噶啫？ 我系我咧，我细个嗰阵时，我小学啊，全屋企人睇季节咧，因为我房有电视，我一直睇紧 PAL， 系 即系都系叫睇无线嘅，要咁讲，都算系睇无线。 我嗰阵时有自从有咗CNN 咧，嗰阵时仲有 嘅，啊系啊系啊， 后来冇咗啫嘛。即系我就算我唔系好识听咧， 都会另外 即系嗰啲即系个国际视野嚟噶嘛， 系咯， 同埋其他啲节目系好嘢嚟噶嘛，就生态嗰啲片啊， 系啊。 所以我今次咧调翻转头讲翻，我睇翻香港电视会制作呢啲咁嘅生态啊。类似 National Geographic 嗱，原来王维基有做到，因为佢个制作团队咧系同时间系帮国家地理杂志 咪系咯，即系我觉得咁样系有面嘅，你香港新闻啊，你觉得有面嘅，唔使成日都系睇二手嘢啦。兼夹以前无线就无耻到咧， 揾咗嗰啲 BBC 嗰啲節目翻嚟，又 剪咗佢嘛， 得條友喺度咧，就扮係你自己拍翻嚟嘅咧，成日揾埋啲濕鳩博士咧。 最叻嗰啲咩咧？咩驚天動驚心動魄半小時，可能係買人哋嗰啲死亡真面目翻嚟，跟住就 cut 個石收落去，又做旁白代自己嘅。 係咯，唔係揸事冇咁離譜嘅，起碼佢都有翻。啲英文即係嗰啲 caption 啊，但係無線全走嘅， 迷嗰啲咪係咯，嗰時係 不知所謂，仲整個鄭少秋出嚟懶叻咁樣咧， 即係 我懶迷咁樣， 我懶啊！喂，究竟有冇啲師奶真係誤信咗你係你自己拍嘅咧？ 應該有， 應該有啊！唔係，即係我諗啦，嗱，尋日有個講法嘅，我唔知道大家點諗啦，就係富人咧出咗篇文咧，就係喂，其實咧政府係幫緊亞視嘅，你諗下，嗱，如果維基冇牌嘅。咁咪拍咗啲嘢都要外销㗎咪卖俾亚视囉。咁如果个制作係好嘅啲人个人个睇晒亚视喎我又。 多鸠鱼。 我又唔係咁认同啦呢样嘢就。 咁你不如叫鸡叫埋鸡返屋企呀帮佢老婆啲家务㗎啫。是不是 所以我又覺得唔係咁認同，不過我都照 share 出嚟啦，都係一個角度，一個觀點嚟嘅，係嘛？但係好難，好難，好難話佢咁講係完全錯曬，因為曾幾何時咧，第一代流星花園喺亞視播，是真的挺高收視的。 是。 那段時候是真的搶到人的。 最搶亞視最搶到人不是殭屍嗎 殭屍是他自己製作啊現在講買劇回來。 我說他是最搶到人的那時 候。百萬富翁都是買回來 的。百萬富翁 是買 Lyson。 但他再製作嘛。 但他再製作。 無線 Lyson 都不買喎。 但其實最高收視那時候即是那段時間即是林巴欣的年代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最高收視。 娛樂無窮。 不是。今天看真一點的解剖外星人。 哦，喂，咁你要，喂，咁要揾阿禪飛啊，因為嗰條片係阿禪飛自己買翻嚟嘅，屌你俾全香港人屌啊！ 唔係啊，永留記憶啊！我你知冇嗰陣時，我睇第一二集咧，我主觀嘅情緒，我好想係真嘅， 係， 但係越嚟越唔對路，屌老尾！即係你哋喺個外星人嘅肚攞罐五香肉丁出嚟咯，我即刻崩潰，有冇搞錯啊？即係一係有乜肉丁，一係就鹹牛肉。成件 点解佢会买条咁嘅片？我到而家都系一个谜啊！我真系次次问佢都唔系， 我 好愿多讲。 我觉得系天才啊！买呢条片翻嚟 系嘛？ 即系测试香港人嘅愚昧啊！ 但系佢完全唔信喎，佢系照买翻嚟做喎。 咁咪就系觉得就耻笑咯。啊，点知啲人当系真嘅又好笑？我仲追嘅真系唔系讲笑。后来越嚟越唔对路，下一集又剪翻上一集嘅 footage 嘅三分二，一路咁样搭落去。 咁你睇返啦呢件事啦好多人都话唉、哎、因为咁样。 咪但係阿森比我想问下你呢点睇呢如果佢因为而家係有 YouTube TV 㗎嘛。 係。 佢如果係买一条 channel, 喺 YouTube 上嗰播佢嘅剧集。 冇乜用。冇乜用。 唔係冇乜用啊其实都好多人睇嘅。问题就係啲钱唔落 到 去袋㗎嘛。 係啦我正想讲啊冇乜用啊。 因为 YouTube 係收好多好大嘅大部分嘅钱嘅。 同埋。 所以其实以佢嘅财力呢佢开一条都得。但问题就係冇 YouTube 咁广泛。 但其实嗱我哋转去讲呢、這个心频道啊即係如果佢咁样嘅选择话佢唔使咁失落㗎咁啊佢转咗做呢个网络电视其实 OK 㗎、嗯。即係我而家都睇緊網絡電視你都係啊。 我唔係。 你唔係睇 Apple TV 嘅咩 我唔係我上次幫人試所以用過咋嘛。 我 因為我朋友買返唔識用。 啊。 但原來佢冇個 Apple ID 所以用唔到。 因為我例子頭先講過上一次都講過我老婆個例子佢完全我買一部咁嘅 Android TV, 我俾埋錢。因為 Android TV 最緊衰一樣嘢就係、是。佢內置嗰啲頻道俾你睇呢除咗睇電影同睇劇集係穩定之外呢你睇直播呢除了足球看其他國家電視台的直播呢你是不穩定的有時會收不到。那你要畀錢啦畀錢買呢就包睇到。那最貴嗰隻呢阿廖家有㗎喎、 嗯、 最貴嗰隻去到2000蚊、 嗯、 就保證一 個 app 啊 唔係 個機 個機唔使買 app 㗎 佢連埋個 app 畀你嗰隻2000蚊點解咁貴呢佢連富士啊 ,TBS 啊、 哦、其實佢都係一個罪犯嚟㗎嘛 suppose。 係啊。 系咯，即系但好多人唔中意帮衬罪犯噶嘛， 我就系唔敢帮衬佢，因为二千蚊太贵，因为佢话包一年包睇到全部系1080， 系 高清1080包睇到。 咁变咗咪咯，即系嗱，即系假如阿黄维基喺嗰度，佢唔系罪犯啊嘛，佢正当商人， 系啊， 咁但系传咗啲咩罪犯起咗未住咁样，哇，好难追得翻噶嘛，咁制咗几亿咁点啊？ 唔系你嗱，我想讲一样嘢就话，你当你系黄维基派机顶盒， 系 即系派一个网络机顶盒。照佢用網絡嘅頻道，因為你係當網絡電視啊嘛，網絡頻道其實係唔受監管噶嘛，咪照喺嗰度傳送節目咯。不過係可以賣埋廣告嘅，其實有得諗。 呢個唔係呢個黑硬件上冇問題嘅，譬如好似蘋果喺台灣咁樣咧，佢、就見到都腳軟啊嘛。 嗯 肥佬禮都是派機頂盒的，他的節目都製作得不錯的，雖然不是很多，不是很廣泛，但是為什麼會執笠呢？不是因為他被人買嘛，他被人買之前他已經覺得中伏了嘛， 嗯， 問題就是一定是習慣問題嘛， 嗯， 是啊，習慣問題， 是啊，這件事真的譬如你老婆可能是一個比較一個知青來的嘛，可能是，嗯，即是他 handle 這些機頂盒很容易，但是被很多就算不是師奶呢，少女呢，少女最喜欢自己是电脑白痴的嘛， 嗯， 即是你都已经死了大佬。 但如果我咁，我成日咁样睇嘅，如果佢成个方向是真的由一个后生仔带动返去家庭，嗯，即是由僆仔引入，然之后带返教返去屋企人。 呢，这个真係社会运动嚟 喎。咁 ok 喎。喂，嗱，我觉得其实政府係怕呢样嘢嘅都。因为嗱，嗰班友咧，每一晚都系俾鸡汁灌噶嘛， 嗯， 灌到个人都蠢晒啦， 硬射啦， 系啊，就硬射啦。咁但系如果你有一日系个仔拎个宝咩嘢翻嚟，介绍埋阿爸睇，佢睇上瘾嘅，佢自己，但凡老人家系好鬼衰格嘅，你点唔识点电脑白痴都好啦。嗰，嗯，样嘢你一上嗰人咧，你千方百计都要揿计，即系等于啲阿婆咧，嗰阵时阿大班好中意听大班啊嘛，听 D 一百啊，屌你！佢點佢都要教我電話去聽，就算覺得教我電話貴啦，於是乎就索性叫我孫咧，點都要同佢裝個 Apps 教佢。 但 係 都係小眾啊嘛， 嗯， 即係我覺得就呢個問題過唔到咯。即係你大氣電波你就話冇用，但我覺得好有用啊！即係對於一啲普遍嘅人嚟講咧，就算即係有啲人翻到屋企咧，飛機都唔想打，就攤喺度睇電視啊嘛， 扭開就算。 係啊， 咁其實最尾要睇下，譬如即係要依靠大陸嘅，即係譬如呢個 Apple TV 啦。 係。 咁 Apple TV 佢或者Android TV 嗰啲咧，咁最尾係會大陸嗰啲廠去抄噶嘛？咁你知大陸 而家全部都大陸廠抄， 係啊，大陸嗰啲廠咧，跟住有佢啲自己啲品牌，但係喺度揼嗰啲噶嘛？係啊，跟住你知大陸嗰啲咧，通常係都興一樣嘢嗰陣時一窩蜂去做噶嘛？即係譬如以前啲太陽能板咧，咪好柒貴噶嘛？係咁，依家啲太陽能板，因為個個都會做啲太陽能板啲咩多晶硅啊、單晶硅啲 credit card 嗰啲嘢咧，咁咪 你講嗰啲咩嚟嘅？ 即係嗰啲太陽能啊，即係發電嗰啲啊， 一個物料嚟嘅。 係啊，嗰啲硅頭啊，屌！ 即係嗰啲之後咧，咁即係全世界嗰個價格都好平啊嘛。咁可能咧，你而家嗰啲譬如 Apple TV、Android TV， 即係啲智能嗰啲電視咧， 可以好撚平喎。 即係如果當大陸咧個個廠咧都其實開行嗰啲生產線咧去做嘅話咧，咁咪之後好撚平咯。咁好撚平嘅話，即係香港嗰啲即係都有受益 㗎。 香港啲最後都會普及㗎。係。是咪先？ 其實而家 Android 咧已經 announce 咗一粒好似類似 USB 手指咁細嘅。 我知道，我好似有。 係咯，咁佢就一個 HDMI 整部落個電視度，咁啊 through WiFi 嚟接收翻落去，即係已經做緊嗰樣嘢。佢 base 係 on Android 嘅一個 server 啫嘛。 咁如果當大陸好多廠咧都開行生產線去做，係咪呢樣嘢好平先？ 嗯， 咁系咪会好普及先？咁最尾可能个生态因而改变噶嘛？ 其实会嘅。其实如果佢发明一样嘢咧，容易如开个电视就有嘢睇咧，咁其实唔难噶。 因为始终而家 Android TV 咧有一个弊端， 系 佢就你开咗唔系即刻有嘢睇，如果你 要 去揿， 你知 唔知要揿？ 我老豆90岁咧，佢， 啊， 以前用惯啲 analog 嘢咧，啲 mechanism 嗰啲录影机啊，每嘢揿落去都有反应噶嘛。咁咧，俾咗我將我屋企有個 server， 即係開咗個 server 模擬嘅 server 咧，就我俾部 iPad 佢，咁我得閒灌啲片落去咧，佢揀都唔使揀噶啦，你開個 folder 咧就有片睇嘅， 即係麻倉優嗰啲。 佢又唔睇嗰啲嘢，可能戒咗啦。咁佢最中意睇李小龍啊、打鬥片啊、黐個頭出嚟嗰啲最中意睇。咁咧就我即係有個 folder， 佢翻親佢都係開嗰個咧，佢睇過一排，但後來發覺咧一要 buffer 咧，即係有時撈唔切咧，佢係狂撳嘅。撳完之後唔得嘅，咁劈低屋企嗰啲錄影，即係嗰啲 DVD 嗰遙控咧，嗰掣俾佢撳到爛咗嘅，因為好燥啊，冇嘢睇，仲未撈碟嘅撳爛曬，即係呢樣嘢個習慣就係嗰樣啦。即係我哋譬如以前睇開電視 ，analog 時代到到而家嘅電視機都係唔使等噶嘛。 嗯， 但係以上講嗰啲要等咧，對老人家嚟講已經好燥嘅。 所以個設計上係真係要方便翻啲， 又或者 但都係要等，因為你嗰，那個你始終你 唔係你起碼有個漏斗啊嘛，你 嗰 啲畫面 等緊嗰陣時有第啲節目咯。即系 random 有 啲 有 唔 系有啲 slide 咯， 有啲廣告 slide， 又或者有條等一陣， 因為而家我嗰部咧就好撚撲街嘅。當你等緊嗰陣時，嗰個所謂 buffer 位啊，佢完全連個沙漏都冇啦，冇漏斗喺度轉嘅。開頭我老婆都係咁啊，哎呀，點解冇嘢睇嘅？ 係啊， 屌你要等噶嘛， 即係耐性係好難搞啊。我做下研究啦，即係見到老人家，即係最罩忌就係唔知發生咩事，好無助。嘅嘢又冇 reply 俾佢，咁咪未以為壞咯，未以為睇唔到咯，就劈低咗叫我上嚟整， 整乜鬼一撳，誒俾五秒啦咁樣，五秒就得啦。啊，衰就係十五秒有一睇啦啩，即係連嗰啲幾秒都等唔到啊！真係。 但係呢啲要睇嗰個寬頻嘅傳輸，當個速度越嚟越快。 唔係，都好，我可以話翻俾你聽，因為係 好細已經得㗎啦。 寬頻嗰個只係其中一個問題，其中一個因素，最主要係調翻轉係喺嗰個 機， 譬如話你阿譚總啱啱講話手指嗰啲咧，因為你其實依家手指入面咧，即係入面都係好似我哋啲電話咁係雙核單核咁樣嘅、 嗯。 你要視乎翻佢入面行緊嗰個速度，同埋亦都係嗰、那個。Android 嗰個 version 係有幾快， 即係以 即係你當佢係一部電話得 㗎啦。同埋佢有第啲嘢做緊咁樣。 係啊，佢有第啲嘢做緊。 即係完全唔關個網絡嗰個速度事。 好迷咯， 會關事，但係亦都關嗰嚿嘢嗰個速度事。 呢樣嘢係唯一一個方法解決到，即係如果講緊即係假定網絡完全健康先。你好似肥佬你嗰个盒咧，佢将一啲嘢黑曲咗落去，即系话出到 出到 ROM， 你 P 捞你 唔系连 OS 都冇，黑曲喺个 ROM 度一怼落去咧。就係、是、出嗰啲，即係好似卡拉 OK 點唱機咁啊！即係將嗰啲嘢黑曲咗個 ROM 度咧，已經變咗 ROM， 就唔係一啲 RAM 同埋一啲信號。 或者咁講啦，等於你以前玩紅白機，一插餅打落去一啪掣就玩得，你唔使 因為一個 ROM 嚟噶嘛。 你咁樣嗰個儲存會好大。細 係啊，冇錯，就係呢個問題咯。所以呢個就不解之謎咯，暫時嚟講。 唔係，所以其實不過我覺得係好簡單啫，就真係好似話，好似我哋打機咁咯，撈 loading 嘅時候咪屌整翻啲嘢。 唔係，我真人啊，等一等。我靚女下次搵何守信，下次搵个鬼佬。 喂，即係我哋平时捞你有条疤慢慢上咁个靚女。 即係你咪睇嗰啲人。 越满呢越满就越小三。跟住呢就差唔多到嘅时候呢咁就开始啦冇得睇。 唔係又或者。又或者搵啲嘢諗爆呢嗱我而家比如數你計呀 ,13 除17嘅次方咁样。你慢慢諗嘅时候已经 有。唔係喎或者可以即时整个美队猜拳咁啲阿爸蝦人晒。直头我 屌咗咩玩好玩 啊。我唔想睇个字。想睇个字幕，我想猜拳。 咁啊，系咯，有嗰个问题。点解除下衫就突然间 又？除咗我就除咯，屌！ 可能中意咗前面喎，变咗，即系所以啱啱好咯，即系计数一个好处咧，同埋读新闻啦， 即系要多啲衫啦， 或者或者迷语啊咁样咧，咁 OK 嘅。 但其实系咪即系你觉得阿 Ricky 王同阿大班初个谂法咧，嗰、那个所谓？我其实我觉得是执迷嚟嘅，即系嗰种觉得喂，屌行网络未必得噶，始终都系即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啦，即系大气电波系最紧要嘅，影响力 最大。同埋一来要面咧， 哦咁都系 都系嘅。 不过我都系觉得有光当然系最 perfect 啦， 系 冇亦都可以寻求第二出路咯。 即系呢个系第二手准备。 但系因为嗱头先哥讲过啦，系靠一啲机器嘅发达，即系譬如个 Android TV， 如果再发达啲嘅，咁啊连啲老人家都识得用，唔使等咁耐嘅，咁就叫做好嘅。 其实吓，以我所知咧，北美咧好多人用 Apple TV 嚟当真电视咁睇， 系 因为佢即系 live 好似 live channel 都有嘅，但系个比较粗同埋啊，都系睇个网络啦。咁咧，但系咧，即系只不过佢嘅 content 咧，全部都系啲细台咯，体育台都有嘅，但系就唔多咯。但系咧，如果你当租带啊、租片啊，哇，佢完全系 KO 晒所有美国嘅租带嗰啲铺头。 我而家都系，我而家个部可以直接咧。 唔系因为你嗰啲始终都系同呢个劫匪去合作啊嘛。但系讲 Apple TV， 人哋真系名门嘅正牌，人哋跟翻法例有个 license， 所有租碟，即系其实苹果咧，全球。嘅远性媒体咧，即系最信得过嘅平台嚟嘅，因为佢收到钱，分账均真，无论系provider 同埋俾钱嗰个咧都好开心嘅。但只不过咧，而家净系得美国嘅文化喺里面啊嘛，第二啲地方倾唔到埋单咧。我谂原因就系可能我唔知点解，即系中国人始终都可能信唔过人哋呢啲大名牌啊，咩都觉得自己整个平台为主。你睇肥佬礼又系咁，阿大班又系咁，即系佢唔会同另外啲。平台合作嘅，即系呢个就系一个死穴嚟嘅。咁咧，但系你睇下美国人哋好多台都系咁嘅，即系你成个荷里活即系片仓咧，佢所有都用$10啊，睇几日啊咁样，即系平过你出街睇戏，又唔使搭车。 我嗱你话我而家同啲匪徒合作啦，咁啊的而且确系嘅，但系都系有一个方便咧，就系、是、以前我都会 download 1080p。咁而家我 download 少咗，点解以前 download 多咯？系咪我 download 嚟睇？而家唔使，点会直接喺个网度睇？佢又唔窒，又唔窒，好嗰啲咪先储咯。佢仲可以储落嚟嘅，佢直接可以将嗰个 source 咧截咗落嚟。咁如果你过一吉落只手指或者黑啲字条，即刻过落去。 系 啊， 即系其实科技上咧完全冇问题嘅。即系以头先我哋分析咗几样嘢啦，啲老人家就要面啦，二来又唔想同啲鬼佬合作啦，三来又始终都系觉得。 即係你掌握到大氣電波先係大佬嗰種心態囉。 但係如果咁講都幾灰喎，即係如果咁講啦，頭先我講啦，喂你等啲機器叫成熟啲，老人家先識睇，咁就慢慢可能先改變到佢哋唔再飲雞汁嘅習慣。喂咁而家咁樣講就真係好鬼灰，起碼我諗我喺我有生之年嘅前半生去到六十歲到都未必改變到呢個事實。 你保重下身體可能睇到嘅。 咁即係好大鑊，即係你明白，即係去到六十歲都未必睇到呢一日㗎喎。係㗎，最慘係咁。 即係或者極速呢，大家飲雞汁飲到滯咗呢，即係我頭先最開頭我估計，我陰謀論估計嗰個呢，有一個李光耀出嚟咪解決到囉。 嗯。 但你犧牲咗自由㗎啦，23條一定係高舉㗎啦嘛。 咪即係講開一樣嘢啦，就係話啦，既然有人話喂今次辣慶埋啲師奶啦，我其實唔信嘅，我覺得師奶係唔 involve 呢件事嘅。 師奶直頭唔會辣慶到佢。 唔會嘅，唔會理嘅。但如果真係辣慶師奶，或者係嗰班叫做半 TVB 的觀眾，即可能回去就是看深夜劇啊，日頭可能都會聽下網，即自己會懂得去找其他頻道去看那些人，可不可以就此除了星期日出來之外，喂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你身體力行，你自己不想看 TVB 啊，你自己做到好像我和探長都是不想看 TVB 的，都挺難的。我唯一難到唯一難到師奶呢，就是呢你找去 Fight Club 咁呢炸咗無線機主要嘅天線發射站呢啲師奶真係 行。因為我想講，我想 講啲師奶嗰啲呢，屌你唔叫睇，你叫睇哇點得 咪，我想講呢，即係 TVB 今日我特登有一個測試，今日就係黃維基開呢個記者會啦，咁我特登做一個測試，我開曬三部機睇，首先係睇呢個有線即时新闻， 你有三部机咩？ 有，我有捞嘅，我播一部捞嘅，系啊，我不过喺我喇叭， 我就谂你有两个，你得两个 mon 啫嘛， 黐线嘅，点会睇唔到啫？你 mon 系睇有线啊嘛，电视你可以睇个捞噶嘛，跟住可以转翻无线，咁自己揿噶嘛， 要转台， 要转台啊！唔好理啦，即系继续讲啦。咁啊，有三部机啦，我等一 mon 住啦，无线系最捻无耻。整個記者招待會呢，有線同撈呢都播晒嘅，無線係播唔晒國王青之餘呢，喺播到四分一鬆啲呢就開始 cut 咗黃維基把聲。首先呢喺個記者會呢，佢係 cut 咗記者提問嘅聲音嘅。有線聽得好清楚，聽到記者提問㗎嘛，無線聽唔到嘅。 喂，咁呢個係無線嘅傳統嚟嘅。 跟住仲要係去到四分一之後呢，就搵返周嘉怡出嚟講返頭先黃維基講嘅內容，讀書咁讀一次，跟住話記者會去到呢度就完啦，咁就播转播啲中国新闻啦。屌喂，你呢个系互动新闻台嘅，都可以。 即系你唔系讲紧大气电波， 都系大电波。 大气电波咪即系互动新闻台就有少过分咯。即系但以往无线六点半新闻嗰啲咧，佢都冇呢个传统播晒嘅。 但系佢系一个叫互动新闻台啊嘛。佢、okay、仲要话到明，如果你揿呢个 audio 嘅 channel two 咧，就可以听到 即时传译。 唔系听到黄维基嗰个记者招待嗰条 chat 啦。佢连嗰条 chat 都标埋啊，跟住变咗周嘉怡喺度讲嘢啊！屌我谂搞捻错啊！即系第一时间我都觉得系好捻卑劣，你根本上系应该发动就系话唔应该再睇呢个台。我谂即系真系去翻你话长毛嗰种唔知真心定咩嗰种谂法。喂，真系睇翻市民嗰度啊！喂，你自己唔去听，唔去睇呢个台咪 OK 咯？一定要咁样做咯。喂，咁啊，喂，呢节时间差唔多，下次翻嚟再讲。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危险，知不知道危险呢？我们要设法子来避这个危险，用什么法子能避得这个危险呢？就要大家同心协力。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鲜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新比善非深马云端起义。 好，咁有人话挑战王维基喎，呢个有罗 B 啊，佢话佢有几个节目啊？ 十三个， 讲讲得噶， 一日十三个， 唔系一个礼，屌你， 一个礼拜咯。 喂，我讲翻头先我嘅见闻咧，除咗个港女之外咧，一路嚟咧，沿途今日好多人讲鸡汁嘅，包括啲师奶，我第一时间我心谂，屌你师奶。你点会识得笑啊 ？May 姐饮鸡汁啫，你平时睇得好开心。 佢都系咁样噶嘛， 系嘛？但系我又觉得希望我好天真嘅，好 naive 嘅，我真系希望呢件事。 阿心啊，中意边个 May 姐啊？ 屌你， 定系死嘅 May 姐啊？ 唔系啊， 哇你唔好咁啦。 唔系，我系希望呢件事咧，师奶由嘲笑 May 姐嘅鸡汁开始咧，慢慢意识到喂，其实佢哋睇紧嘅电视系冇营养嘅咯，同呢个鸡汁一样。即系我举个例啊，我最近睇一个电视盒啦，咁啊入边有一个台咧，其实叫美食星球啊，咁台湾一个其中一个频道啦。喂，其实佢好捻简单，我觉得其实个制作费咧系真系好捻低嘅。点解咧？佢就好似我哋呢间 studio 咁样大嘅一个厂，咁咧。就每一晚咧都有唔同嘅嘉賓上嚟咧，就講一啲營養啊，你食啲咩就會補充，即係食香腸啊補啫啫啊嗰啲啦，咁啊介紹一下啲新產品，例如刨冰機啊嗰啲咧。 香腸咩香腸補啫啫？即係香腸大補啫啫。 係啊，食絲滑力腸補啫啫啊嗰啲，講下啲醫學嘅嘢啦嚇，食啲咩補咩啦，即係食菊花補屎窟窿啊嗰啲啦，跟住又可以講下嗰啲咧，喂最新咧台灣出嘅手攪刨冰機啊，其實咧。幾好睇喎，即係又會吸引到我坐成埋喺度睇，因為係啊，佢製作好簡陋，但係佢嗰個過程，佢有啲叫問答比賽嘅，就好似掌門人嗰啲，但係掌門人係無厘頭㗎嘛，佢唔係，佢問答比賽咧就係關於營養飲食營養嘅，咁你答錯有啲顏色射啲女仔塊面，哎呀，我成面都係啦咁但係你起碼你嗱，點解我會坐成埋喺度睇啊？雖然佢製作簡陋， 咁啊要睇啊咩台妹射 ？O K 㗎，啲台妹都嗱， 如果啲台妹個個啊陳秀慧啊、d a r l i n g 嗰啲咁，你大 嚟我嗱，我唔想俾人搞，我唔講呢個問題，你都費緊事係嘛？我費事我老婆唔俾我做節目啊！嗱，即係我點解可以坐成晚喺度睇咧？就係、是、佢有一個資訊俾到我啊，即係話喂。譬如胆固醇唔可以食啲咩嘢，原来食啲咩嘢会出事啊？饮茶饮得多又唔好啊！你有啲咁嘅资讯俾到我，我就可以坐成马度睇。我谂啊，探长唔系好中意睇嗰啲咩 Discovery Channel 啊，你好中意睇嗰啲，其实都系除咗话可以。即係國際視野，放眼世界，睇下非洲嗰啲我知大陸之外咧，你 唔係就係非洲，印度有， 你可以學到嘢啊嘛！你有啲嘢代你袋嘅，但係你而家喂雞汁台真係冇嘢代到你袋 嘅，佢就係想你唔代咯。 我都係咩㗎？我都好中意睇嗰個軍事 channel 好好睇嘅。 係啊， 但軍事 channel 嗰陣時，你以前咧人網嗰陣時聽阿近嗰啲節目都會啦。 阿近就係講兩句，講第三句都唔講。 佢嗰陣時又講呢個隆美爾噶嘛，同埋呢個鐵血將軍巴頓啊嘛。 唔係而家嗰啲現代軍事，即係譬如話你睇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咧，佢係譬如話一集我 唔係現代軍事有教你 ban account 嘅咩？ 屌你！即係講翻話，即係譬如佢而家嗰一種話俾你聽，而家啲追擊槍係點樣咧？而家啲追擊槍屌你！如果你個攞啲嚟打人咧，你成個頭冇諗咗。 係啊，西瓜爆 炸。即係點啊？嗰啲黑水嗰啲啊？ 唔係佢嗰啲追擊槍係勁到咧，係愛嚟打坦克車嘅，唔係打人。 同埋隔一個山佢，咁個殺傷力好大。 你以前系你唔会喺你个思维度出现系啲咁嘅嘢噶嘛？唔系，但系佢话咗俾你听，而家国际系 同埋有啲节目系讲下，譬如嗰啲传销啊，嗰啲传销内幕、黑幕啊，点样传销会变成一个教派啊， 同埋邪教都有啊，邪教 啊。 我但系想讲咧，如果咧，即系好似我哋之前所讲，如果继续赤化嘅话，你睇唔到啲追击枪啊， 梗睇唔到啊， 睇到啊， 唔系你净系 睇到中国出嗰啲追击枪， 系啦，核子机。 你讲开阿探长阿傻 B， 你有冇留意到而家无线电视嗰种无赖咧？佢永远首先唔讲佢引用环球时报讲嘅嘢先啦。佢冇晒国际新闻咁滞噶，嗰啲国际新闻就系话英国有个女人中咗彩票就完噶啦，冇一啲深入啲嘅国际新闻。跟住咧就系咁打飞机就话我哋中国咧今日喺边度咧就有一个军事嘅演练，吓就射中目标系几多，就永远唔会讲佢做假噶。 即系你觉得系呢、這个新闻联播化，即系大陆嗰啲 系啦。 喂，同埋咧，即系你有印象咧，就系、是、有个黄应士啊。 抢 抢咗个女个面罩嚟笠嗰次咧，就是、最后一次咧无线出埠 出埠、 去拍嘢 以后冇噶啦，买通讯社啲片 系啊， 仲要系买大陆通讯社嘅片。 但系而家大陆就成日出去拍嘢，懒咗国际影响力咁、嗯，即系你香港人仲比较面嘅谂下， 真系唔掂咁咯。所以我哋希望今次真系喂，如果真系嗰班师奶笑人哋鸡汁嘅，笑美姐鸡汁嘅，你真系要谂一谂，我笑完佢之后，我咪真系知道鸡汁系冇养分先？屌你而家真系黐线嘅。嗱，头先我同阿森华黎先讲，佢话喂。咪姐笑咧，哈哈哈哈咧，跟住有啲字幕都写埋出嚟。 以前系， 唔系俾佢俾埋龙嗰啲人噶嘛？ 嗱，我话俾你听，呢样嘢我谂阿探长应该知啊。其实呢个现象啊，哈哈哈哈，因为谂唔到讲咩，佢喺度笑咧， 系啊，冇错。 呢个现象咧，唔系而家出现。 咪就系所以话咯，嗰架电视盒嘅咧，即系当冇嘢播嘅时候，哈哈咯，应该。 嗱，探长应该知道呢个情况唔系而家出现嘅，喺我哋七十年代听，譬如听罗文啦。 吴君如啦，最即系大家都听过啦，佢哇哇打到嚟咧，好长篇幅喺度笑噶，因为未谂到下一句点样驳落去嘛。 系，但我哋以前听歌七年代，譬如听罗文恩嚟嘅，你发觉填词咧 填唔到嘅位， 填到咧就啊咁啊嗌咗佢噶啦嘛，佢就系咁样咯。 Beyond 都有噶， 系咩 ？Beyond 无端喂嗰啲咧都系填唔到词啊！佢最穿崩嘅地方咧就一段有一段冇啦，就肯定你第二段填唔到词，又要赶住交货咯。 跟住 嗰啲咧 含着你谂咁样，咁啊搞掂啦。 系啦，冇错。 唔系即系我觉得希望即系如果听众屋企有妈咪，佢又喺度笑人哋鸡汁嘅，可以话翻俾佢听。喂，你笑佢其实系即系应该系唔系笑佢哈哈哈。你笑呢样嘢冇养分俾到你啊嘛！你成日食， 唉，你真系太高层次。 唔系你真系，因为嗰啲妈咪咧，以前细细，即系以前佢后生嗰阵时，都系睇开呢个李锦联呢个讲李锦几好。 李锦联都有仔及下，大佬 系咯。 喂，李锦联都丰富而家嗰啲嘅。 即系讲真，譬如嗱，我以睇 A V 为例啊，我同探长都有睇 A V 啦。喂，其实 边个冇啊？除咗佢之外， 系 啊， 即 系 你有冇 睇？你有冇睇啊？你睇边啊？你睇 Darling 嘅旧吧 ，Darling 帮你拍 A V 咯。 即系嗱，你讲咩啊 ？A V 为例啊，我哋点解而家就算话睇四仔都系麻麻地？点解咧？喂，我真系怀念翻以前八十年代啱啱有 A V 嗰阵时，点有剧情，有镜位，有啲仲要扮紫山修斯嘅正。 系你自己选择啫，而家都有剧情。 而家有剧情啊，好咩剧情都有添。 嗰啲扮查案嗰啲女咧，着晒 点套套都一样咧，最惨嘅剧情系你又冇养分嘅。 套咧直头系社区嘅 I V 啊，去走去探啲露宿者有。 我有啊！ 其实我都几中意睇。 唔系，所以你咪要本土咯，你都要本土噶嘛。你睇 A V 都要本土。 喂，仲有其实 A V 都国际化噶，佢专系请嗰啲台湾过嚟嘅女仔，由机场接待佢之后，跟住困咗去上一架玻璃车嗰度，就喺玻璃车度搞。咁个男仔咧就懒 gentleman 学两个国语，点样女仔又唔识过，识广东话？ 嗰个系咪叫咩范美妹啊嘛？ 唔系我讲 嘅， 我讲嘅本土咧要睇下《萧生与蒲团》系列啊嘛，嗰啲咪有剧情咯。 都唔入流，大佬，即系你中意睇 A V， 点会中意睇嗰啲片？ 系咯， 都系因为香港制作啊嘛。 多过精， 唔系大家搞错咗。嗱，其实佢呢个题外话啦，拍《肉蒲团》，好多人话血多过有嘢睇，咁佢个。concept 其实想拍一套，即系我自己觉得啫，想整到香港嘅 Caligula 啊嘛 ，Caligula 真系好远。唔系，其实以前嗰条蒲团就种 Caligula 嘅，因为有千人领啊嘛，个车轮领啊，即系直抄咗嗰个道具添嘅。咁呢套咧就即系样样都唔系咯，即系听闻拍嗰个导演都系靠把口嘅，即系啊，都系以前就帮阿徐小明噶嘛，好似有听讲啊。 我唔知啊呢个， 即系都系斋吹嗰啲导演嚟嘅，即系落场咪靠个 cameraman 点下你啊，即系总之集体创作啦。咁所以变咗又冇 flow 冇成。 但佢成个 concept 我同你都知，一睇就知道屌佢 Caligula 噶啦，你冇可能当佢系一个咸片睇。Caligula 你唔会当咸片睇。 喂，但 Caligula 有一两场我真系追咗好多镬噶。 吓，你追 即系喺个船嗰度咧，个船咪最尾咧咪有个两条女同一个人含嘅。 用弦乐。嚟衬托个口爆嘛， 系啊，嗰场我即系净系追嗰场咯， 跟住就话佢全部男人系出征英国啊嘛， 系啦，冇咗第二场就已经完全好严肃噶啦，出咗嘢之后，咁我成日都去到嗰个飞翻转头咯。 但嗱呢个系嗱呢个系我同你叫 儿时记忆啦，呢啲 文字开咗啊， 系 你发觉今时嗱卡利古纳到而家都卅年啦。老萧拍套肉蒲团其实都系得卡呢个难嘅，但 系 好多人睇唔明噶嘛。 其实佢唔够班啊，其实。 但系好多人系犯紧卅年前犯嘅毛病嘅。卅年前卡呢个难出咧， 美國有個影評咧過咗身嘅 Roger Ebert 咧，就喺度鬧啊嘛，佢係一套成人電影，係應該用男人嘅享樂而角度而出發嘅，所以我俾佢係零分，因為佢係全部有血腥啊，有 hardcore 嘅性愛， 即 係好粗犷嘅。 即係其實係啊，同埋習讀嗰段嘢 係啦，其實原來香港人而家30年後都翻得翻呢樣嘢，所以我嗰陣時覺得阿黃楊達啊，就喺我面前都咁講，喺度鬧部戲，屌你邊啊，好好睇啊！我系谂住出嘢噶嘛，其实真系对唔住，我嗰下已经觉得佢真系，屌你真系，你真系无知，亦都系无聊。 其实我即系譬如睇电影咧，我就唔系自在出唔出嘢，我自在有啲咩睇到， 系啦， 自在有啲咩觉得你系从来未见过叶问一生，同埋佩服佢个制作，甚至乎剧情，甚至乎个剧本，你好多嘢可以欣赏。 你睇《Boogie Nights》啊，阿布雷诺士嗰个谭执导演佢都话啦，佢唔想。啲觀眾淨係出嘢，我想追埋個劇情，睇埋嗰世界觀啊嘛！ 唔止添，佢仲有喎。佢話我接受唔到 video 嗰種粗糙，我哋拍翻 frame 三十 frame 喂，即係呢啲咪堅持咯？ 題外話，我係儲好多喺五十年代美國黑白去到 Grand House。即系四廿二家 Grand House 嗰啲35或者16米嚟， 你会抽隔篱台嘅台柱42岁啦，成日讲四廿二家。 我系储咗好多嗰啲咧，嗰、那个年代嘅35mm或者16mm 下面。新嗰啲咧，我唔储，我睇。 Andrew Brick 嗰 个剩翻。 Andrew Brick 都退休啦。好多 Andrew Brick 退休啦吓，嗰阵时好多啊 ，John Holmes 啊，碌嘢好长啊，其实嗰啲好好睇嘅，而家睇翻真系宝嚟。 Nice 咧就将嗰阵时啲 group 埋晒，仲有 Julian Moore 咧， 系 即系佢原本系已经好老年。一个从业员嚟嘅，哇！但系见到 Marky Mark 即刻，即系耳目一新咁样，即系嗰套戏就系啲剧力嚟噶嘛，即系佢同埋佢利用咗我哋集体记忆咧，就更加深化咗佢想讲嗰个。 佢系最成功系即系将音乐、电影同埋性结合咗咯。 系啦， 呢样嘢万九招五好想做，结果系俾咗鬼佬做咗咯。 所以呢套戏我请唔到期噶，都 请唔到噶。 但问题你系欣赏佢， 欣赏 个嗰、那个即系个制作嗰、那个嗰、那个、种手法。 我感叹就话、是、喂，你去香港人去睇电视。你都要除咗娛樂，其實娛樂唔一定係盲目去攤喺度，咩都冇嘢接收噶嘛。 咪呢香港式娛樂咯， 即係娛樂你係人哋 用腦咯。 係啦，你睇台灣美食星球，班友講飲食食都有一個訊息俾你。 即係我認為嘅娛樂咧，就係同你好 regular 死板嘅生活之中，佢令到你有啲估唔到，有啲即係有啲開心嗰種，即係會心微笑，又或者你好佩服哇！原來天外有天嗰種感覺咧，即係覺得呢個都係好大娛樂嚟噶嘛。但偏偏香港嘅師奶咧，屌就真係攤喺度咯，即係唔怪之啲人話港女淨係瞓喺度，唔會喺上面。 係啊，冇其他動作。 有啊，李慧儀啊。 我屌我唔知道，我答你唔到啫嘛。 我乜嘢都唔知啊！ 我咩都唔知道，唔關我事，大佬，唔好講呢啲嘢啦。 即系我觉得真系有直接关系噶呢样嘢，所以你同啲竹星妹拍拖可能开心啲， 开心好多。 咁、 哦、 我以前都 试过，我以前试过啊， 系咯，即系人有国际视野都唔同噶嘛，即系人哋连娱乐嗰个方法都唔同，咁啊享受嘅都唔同。 即系我天真就系谂啊，希望今次之后大家醒觉咗，娱乐唔系话摊喺度就咁接收嘅、你一定系有啲信息俾你去思考一下。其实香港好怕谂嘢，我记得嗰阵时睇王家卫，其实王家卫啲戏有几多难明啊，屌最捻易明。 索性唔好谂都 OK 嘅，我觉得，即系我真系唔系好欣赏呢个制作人。 即系我又觉得，喂，有啲嘢你谂下，不如谂嘢唔一定好复杂噶嘛。即系我睇健康频道，即系美食星球。 即系你可以投入人哋嗰个剧里面咧，即系就再攞到第啲嘢都 系咯，都得嘅，都得嘅。其实应该系咁咯。希望今次事件可以，即系如果你挞得着呢一样嘢咧，你就嚟紧又唔使咁悲观咯。如果唔系，又真系好 Q 灰嘅，即系可能系一个喂继续。你想想那幾個台而家那兩個牌照它本身都是製作開那些有線的電視啦其實如果那些有線一台那些它給那些有線一台的東西看其實沒有東西看 沒有東西看還是90年代的製作來的 那些懶飯菜汁來的嘛 是變咗就係話佢可能係借嗰個台去買一啲廣告吸引你去買佢個收費台，其實成件事可能係咁樣嘅啫喎。 即係等於一個免費，即係曾經有錢都試過咧， 廣告頻道咯， 係啦，冇錯啦。即係其實而家多條廣告頻道俾佢啦。 唔係啊，相比你會樂觀咗啲咧，譬如 我覺得就諗多咗添啦。 唔係，譬如多選擇唔代表好噶嘛。譬如我有時翻大陸嗰啲，大陸都 N 七幾廿個台噶嘛。咁佢都好撚多嘢噶，咁你代唔代表係佢嗰個資訊冇控制？即係你多選擇唔代表嗰個資訊冇控制。 唔係嗱，呢個兩個層面嚟嘅，即係嗱，我覺得我撐王維基咧，即係就算佢一個堅嘅政協，但佢都令到我哋有面啊！即係起碼拍嗰啲生態嘢啊！即係我哋香港人好耐冇見過有人會肯抌錢出嚟拍呢啲嘢，即係你淨係呢樣啫。 即香港嗰啲人嘅向心力咪强啲咯，即我唔介意爱国噶，但你真系爱唔到嘛。 日本啊都可以啲综艺节目拍咧，呢、這个女儿会即系几廿岁人咧都可以同父亲冲凉啊。 因为你真系冇嘢整得威嘅， 唔系咁其实譬如你大陆嗰啲 CCTV 嗰啲好威啊，抌好捻多钱喺全世界都拍嘢噶，咁唔通代表唔通代表系大陆有向心力咩？ 我觉得有部分呢样成功噶，嗱你起码拍啲剧已经超越咗香港。 有噶大陆，你睇之前嗰啲咩抗日英雄嗰啲咧，几捻？ 唔係唔係，唔好講呢啲住啊！唔係大陸咧，你嗱你一定有睇過《黑洞》呢個劇啊！哇，幾好睇嘅，所以 即係其實某啲 有啲劇係幾好睇 嘅。譬如我識啲人喺上面做電影咧，佢好愛國㗎，即係佢唔係政治上，因為咧佢因為國家俾好多錢佢，有個影廠。人哋嗰啲譬如做古裝咧，嗰啲 research 好勁嘅，喂，同香港真係冇得比嘅。我覺得我唔會同嗰啲人拗撒氣嘅，因為嗰啲人佢真係好投入自己嘅工作咧，國家俾到呢啲佢。 探長你都知啦 ，Q 標啊，第一集啊，都喺大陸拍嘅。嗰幕斬到卡拉 OK 斬大獅殺嗰幕咧，都喺大陸拍嘅嘛。 即係人哋真係 provide 到呢啲嘢。 係啊，人哋就係俾到呢啲嘢。 即係硬件同埋啲 research 真係勁過香港十倍，即係變咗個層次唔同咯。但係以我哋香港人嚟讲，我哋乜都冇啊！我們有嘅系咩咧？自古以嚟睇无线嘅清朝同明朝都唔捻分嘅，你唐朝仲捻离谱，整日本 props 落去，即系你勉强就 系 话。 日本佢一睇唐朝好方礼啊嘛，以为方令正都系 咁。 系咁 啊， 我点解唔可以咁咧？ 本身日本系受唐朝嘅文化影响好深啊嘛。 啲人咪就 系 咁讲咯，但系边个先边个后咧？你又谂下咯。但系啲道具系日本之后翻日本之后嗰啲道具嚟。 咁因为喺中国嗰阵时，可能已经经过文革已经失传咗嘛。 唔系问题就系我欣赏大陆啲人就系因为文革失传咗，仲有人走去做研究啊嘛，有呢啲學者啊嘛，咁我哋香港係有咩令到我哋 proud 咧？我哋唔係我哋啲山特別靚，哇又雪景又好靚，我哋唔係靠呢啲啊嘛，我哋靠我哋呢個地方係咩資訊都有，咩都見過，見識多。但係而家偏偏咧就係你控制電視台，令到我哋原本呢個地方好多人好有見識嘅人變曬摸碌，變曬笨柒啊嘛。即係我哋就係興就咁樣要嚟行出街嘅理由，呢、這個已經夠啦，我覺得。 嗯， 係咪先？ 所以呢個就係即係我哋撐阿王維基個理由咯，即係我唔係諗住 即係唔係撐個人啊，根本就 唔係撐個人，即係唔係亦都唔係諗住多咗呢個台之後咧，會影響到香港嘅言論自由，可以會好咗，冇諗呢樣嘢。喂，講真，佢都唔會做啲咩嘢㗎啦，但起碼喺一個劇集方面，佢會有一啲嘗試去做一啲耳目一新嘅嘢。 佢只不過係好撚柒抌撚咗部卡拉 OK 機啊，爺唱都冇得唱。 即係問題係佢打破咗啲三十年嘅沉默啊嘛，即係香港電視台死咗三十年啊嘛。 你知唔知香港嗰啲即係之前嗰兩次講咧，我睇嘅演員係冇靈覺，個個都一條碌柒咁嘅，即係個個都而且六叔未死嗰陣時候，死咗未咧？ 死未？ 即係六叔仲喺無線嘅時候， 百幾歲啊而家？ 就長命百歲咁樣。喂，你成班柒碌嚟嘅大佬，你有頭有面，又好撚靚仔，又練健身練到身形個撚好。喂，你都要走去做契弟嘅？點解？ 嗯， 即係完全冇自己嘅個性嘅。即係我哋唔想睇到啲咁嘅嘢啊嘛。你睇下跳咗黃危機嗰度，唔敢講個個都係，但起碼有啲。讲到明以后唔捻翻无线嘅，喂，你作为一个演员，你有独立思考，你啲戏，你嗰种火啊，同埋嗰种气质先喺度噶嘛。嗰啲人咪去晒做电影咯，即系黄秋生嗰啲咁样咯，即系但系好少呢啲机会。 或者阿苏 B 啊， 苏 B 就冇得捞添啦。喂，咁但系 苏 B 有性格， 而家无线养晒嗰扎咧，咪就系嗰啲即系无线有啲咁不。平等嘅條例都唔敢出半句聲嘅人啊嘛， 叫你講國語啊，訪問你 講半句係調翻轉頭，仲要撐，我都覺得呢啲制度好啊。 唔係兼教話， 你容祖兒嗰啲咪， 如果唔係咁，我啲國語點會講得？ 係容祖兒咪咁講咯，係啊， 咪即係你一個奴隸啊，你個腳唔係你個腳鏈同埋鐵球咧，鏈住你即係十幾年之後，突然間。拆咗个脚镣，跟住有人话啊，你跳得原来跳得几高嘅，我冇计啦，嗰阵时真系益咗我啊，我搵咗十几年跳唔到，所以好捻好力。 呢啲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咯， 即系容祖儿就咁样讲啫嘛，其实 系咪希望件事可以咁样啦，亦都希望真系大家会转咗个方向，唔好净系话谂住。撐個電視咯，你要即係呢個係一面鏡嚟噶嘛？佢今日點樣對呢個牌照？其實喺即係政改啊方面啊， 咁你 覺 得同佔中有咩關係咧？即係呢單嘢有冇巧妙嘅關係咧？即係有啲啟發到大家咧？ 都咪就係頭先所講啦，你要。吞得到就係話，喂，今次佢可以咁樣對付一個王維基喺個牌照事件上面咁樣黑箱作業。佢喺任何地方都係咁，你唔出嚟推冧呢個政府，你唔要求有真正自己係選出嚟嘅行政長官同埋立法會，唔廢嗰啲功能組別嘅話， 喂，呢啲事不斷 loop 嘅啫嘛， 係 啊， 我話吞去嗰個位又即係一死啦，要聽要聽我哋禮拜一嗰集先知喎，因為我哋即係你講話點樣吞去佔中呢個位咧，就係、是、今次呢單嘢嗰個黑箱作業嗰、那個 situation 咧、嗯，就好似係阿文昌講嗰澳門嗰單嘢一樣，嗯、就係、是、即係 大鼻啊， 大鼻嗰單嘢就係、是、即係總之發簡單嚟講咧，就係有某富豪咁啊， 有福地， 有福地， 福地潛力好高嘅， 係啦，人哋咧個潛力好高啊，人哋又喂你讓俾我啦，唔讓俾我，你 上邊高層 係啦， 就話喂，我睇中咗佢咧，跟住派個代理人啦，就同佢傾啦，喂，你讓俾我啊， 大石砸死蟹， 係啦， 如果你唔讓嘛，得我就揸你春袋，用曬所有司法制度去喐你， 嗯， 係啊，咁 好黑暗， 咁嗱。呢样嘢我哋禮拜一先喺度讲紧话，迟早会嚟到香港，点隔两日发生咗？你王维基呢单嘢一样啫嘛。 同埋我觉得我最恐怖咧就是， 咁其实大鼻嗰单嘢其实主要系即系我角度嚟讲，佢搭沉船啊嘛。佢其实大陆佢嗰度都有个政治投资噶，阿、大鼻。 嗯。 咁只不过佢嗰个政治投资以前系当权派，而家变咗失势派嘛。嗯， 即系又奋斗嘅牺牲品， 系咯？ 你睇，唔 系所以，唔系而家咪最大镬就话你上面一朝天子一朝臣嘅话，如果我哋唔我就算我跟阿吴志森讲话唔推翻你共产党，当然我好想推翻啦，推翻唔到你连你香港自己都揸唔到主意嘅，都系要咁样一朝天子一朝臣嘅。 我譬如之前个节目，我之前嗰阵时节目咪曾经讲过系，譬如。阿李生咁样，李嘉诚咁样，以前压住压到落去啊，邓小平个家族啊，或者嗰啲体系，跟住后屘转体，转到个江泽民，咁跟住阿胡锦涛过渡，但系过渡而家习近平压住唔到，即系唔够采佢，咁咪要撤资咯。 嗯，即系又系统嘅问题啦。 系咯， 喂，咁即系我觉得嗱，譬如你咁高层次或者有钱佬嘅忧虑咧，就系、是、系统问题啦，即系失咗势又濑嘢，但系最惨咧。无论有钱佬同埋平民咧，我觉得而家个社会咧系好容纳唔到啲特立独行嘅人啊！ 有黄杨达咯， 唔系你一系又 黄杨达算唔算啦？ 一系唔好出事啊！我意思系，譬如 用呢个 黄杨达出事都濑嘢噶。你睇下，譬如阿林老师嗰啲，佢只不过系、我唔捻系对住镜头嘅，屌俾你玩捻咗成。你有冇两个月啦？ 三个月啦， 我三个月啦，即系嗱，总之大家唔好行差立错，有即系所谓行差立错，唔系行差立错啊，即系譬如舐正啲嘢系啱啱踩咗线嘅， 有咩 可能？可能左交唔啱听，有可能道德主义者唔啱听，可能有光环嘅人唔啱听，咁你系麻烦烦啦。即系遇着佢有心搞你咧，即系而家下下平民有平民搞，有钱佬又有钱佬搞，即系我觉得香港而家去到咁嘅地步啊！即系我觉得唯一未必系唯一嘅，即系有得行出嚟。趁而家仲有言論自由咧，所謂即係我覺得真係要行出嚟表達或者表態或者曬馬，即係俾大家知道咧。喂，呢啲人都唔少噶，即係我哋唔係鵪鶉咁樣入咗嚟黑。 所以星期日出嚟咯， 係啊，冇錯。 但你會出啊？星期日 我會噶， 我睇啦，即係睇嗰個叫做。 我覺得今次堅要出嘅。 嗱，我個睇法都係堅持翻我第一次所講、我睇一睇個民意，大家係咪覺得成件事、電視嗰個問題係一個幌子？ 嗯。 你最主要都是一个制度问题、你现在前面事就是说制度黑箱作业嘛、你不跟市民交代嘛、你是他说我不喜欢跟你交代， 只是这件事已经够了，我觉得其他事你不要想着啊黄维基样衰、那些 不会想的、那些低 一点的，我觉得是根本上就不关他事，只不过他带了这件事出来嘛， 就那些不是理由来的嘛，说他什么进取得滞啊，又说他怎样、 那些不用理，不是我就觉得 那些真是浪 费，探长即刚才讲的那件事呢，就是说你即是对的，我觉得你出到来始终会有啲叫做有识之士嘅 讲嘢，即系其实我都系我哋 教咗佢哋，哇！屌，其实唔系净系一个电视牌照咁简单。 其实我哋都系咁样大嘅，老老实实。以前跟支联会啊，跟民主党啊，即系 N 年前咧，出嚟我咩都唔知噶，我系人响啊响噶，我好细个嘅时候。但系你不停有讲者喺度讲。行出嚟嘅意义系做乜咧？ 但我哋经历过旧年嘅 DBC 事件都好多人都启发唔到喎。 咪咯。 最惊系 咁，即系 当唔系人人 发觉系最尾俾人出卖咗， 唔系人人启发唔到噶嘛，即系有啲有独立思考嘅人，你咪知道佢你选择啲咩系养分，咩系增阔，你咪自己选择咯。 唔系你十个有一个， 即系你唔可以怪，你唔可以怪嗰啲有啲比较用心嘅人嘅，周围都有。就算嗰个比较用心嘅人，佢未露出牛角嘅时候，未露出魔鬼嘅角之前，佢都好有意思噶。譬如有啲人上咗立法会好正常嘅，佢讲啲嘢真系字字珠玑嘅。 咁我 buy 㗎喎。 佢一但佢一出咗立法會去咗自己個鬥， 一去自己個 鬥入場。 咁你咪恥笑佢囉，即係我覺得唔使咁上心喎。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個認為嗰啲係道理就真係道理囉。唔好因為一個人講出一啲真道理出嚟，你唔鍾意個人又唔鍾意埋 道理。但係呢尋日講開樣嘢，大家都驚今次個活動呢如果有左膠騎劫就大鑊啦。 都唔大鑊嘅。 就會變咗階段勝利啦。但係我覺得都系冇话加 唔 加 你你 咁我根本系冇得胜利。 唔系我觉得咁讲啊，对左交又有啲唔公道。即系点解你唔骑劫咗先咧？即系如果你唔妥左交嗰班人，因为人哋真系有政治能量啊嘛。 嗯， 系咪先？即系你冇得讲噶。你话 dead air 晒嘅点解？ 唔系我即系 好难明咩？ 唔系我冇 唔系左交有边个有政治能量啊？你讲啊？ 有嘅有。 喂，佢一定有过你啦。如果唔系你上咗台啦，系咪？ 系。 唔系都冇拗过咧，下面懒叻冇用嘅，个个都懒叻噶啦，喺个键盘侧边好懒劲噶。 唔系，所以今次 咁咪通常嗰啲右懒嚟嘅，键盘侧边好劲。 唔系，所以 譬如林记啊，阿陈云根啊嗰啲， 林记冇问题，我觉得。我必须强调我嘅立场，我同林记一样嘅立场。系啊， 或者陈云根嗰啲算唔算啊？ 陈云根就一半一半嘅啫，我嘅立场同佢林记嘅立场，我同佢几乎 99% 相同， 我都同佢相同， 基本上 99% 相同。 系咯， 咁啊，喂，即系我即系亦都系想讲埋，我哋即系同埋我哋都有 都系一个一星期出嚟啦， 即系出嚟，我哋都有少嘢想讲啊嘛，就系话我哋都要接纳唔同人嘅，即系有唔同人嘅 接纳等于关怀， 即系好似我哋嗰日都有啲人。 我哋嗰日星期日星期六又去咗保治联嘅占中商讨会。 D day two， 即系你系我哋去完啦，即系我哋上次 D day one 都佢有好大得着啦，我哋发现屌原来真系咁撚嘢人都有。而我哋去 D day two 都有得着，就系我哋亦都系发现咧，屌你到今时今日仲有人相信紧嗰一套，就系 用道德感 召 啊， 系可以改变到共产党。 即系佢哋话我同森华，即系佢嗰个人就话我同森华偏激嘅，因为我哋就主张你梗系。全民提名啦，乜都唔好讲，以全民提名行先。 我哋讲紧嗰个， 不，但系佢咁讲冇错嘅，曾经历史上系发生过嘅。法轮功咪感召咗好多共产党咯，港建系咪先？即系有咁嘅发生过。 但嗰个系，如果你计效益啊， 唔系即系佢哋唔可能乱咁讲，我意思系。计 效益 有啲有 噶嘛？ 佢咁讲有啲幼稚。 其实用自焚嚟讲都可以用道德感召， 可以噶， 系咯， 已经可以令到。 你嗰个冇效益噶嘛？ 因为即系我哋其实我哋讲嗰套嘢咧，基本上我哋讲嗰个就系话倾提名委员会一样嘢，就系因为基本法上高系写咗话有提名委员会， 但系冇讲点定， 讲咗点 定，所以就话全港合格选民都系提名委员会。 咁攞到最大，我哋希望攞。到最大，梗系700万人，人人都系啦。咁你再退一步嘅就系全港嘅选民都系300万啦，即系一半啦。咁你都系拿到号最大嚟同佢倾噶嘛？ 佢就认为唔系，系应该要接受埋政党提名啦。 吓，咁咪即系走翻转头 ，走翻转头 啊！走翻转头， 因为佢话要咁，如果你一下子推到咁尽，话要全民提名咧，共产党系唔 buy 嘅，你要尝试。褪后少少，用下啲讲埋呢个政党提名，先用呢个道德感召， 呢个鬼子深入啦。 即系我咪觉得，系咁咯。即系我觉得，喂，你冇意思啊，咁你使乜搞占中嘢咁啊？ 系咯，需要搞占中。如果你我 咁，但系佢哋个立场觉得香港冇政党法啊嘛。 我 所以点样政党 派？所以呢啲可以讨论嘅，我觉得即系大家都唔啱晒。 同埋嗰日讲到系，仲有人认为咧占中人数要多，我又反而调翻转。喂，你美丽岛事件人数都唔系多。 我点睇占中咧？我占中系高手嘅所为嚟嘅，即系佢咩都唔使做，咩都唔使占到。即系效果，根本你占完中系点嘅，你冇人讲过。 系啊， 就系令到广泛讨论啫嘛，即系令到好多瞓紧觉嘅盲目啊，即系会知道多啲嘢，即系埋喺一个种子。我觉得系已经达标或者超标完成了。 咁六四都系种子嚟噶嘛？ 绝对系，系啦。 咁但系个种子种咗几廿年 啊？喂，咁呢样未必一定 觉得喎？ 未唔系必然嘅，因为实我嘅对手就太强啦。 所以今次咧 咁譬如話探長，我同你講係，譬如以前夏商周嗰陣時已經有個種子係呢、這個呢、這個世襲啊嘛，世襲嘅政治啊嘛，去到今時今刻都係可能係喎。 咁咪 DNA 咯，我同你講埋啦，屌！ 所以今次我哋都講一樣嘢，你唔需要話人多，你最緊要就話喂， 其實我就比較悲觀啲，一定失敗嘅啦個佔中屌。但個問題你嗰班人失敗咗，犧牲值唔值得啊嘛？點樣為之值得咧？就係、是、你要全香港人大部分人都知道點解佢哋會出嚟佔中，佔中係咩回事？就係、是、你一個過程裏邊點樣將個信息傳出去嘛？你美麗島事件都係咁樣，美麗島有幾人？一千零二千人，係嘛？但佢影響到今時今日嘅台灣喎。 係啊，冇錯。 係嘛？你人數、就是、人數多寡唔係問題，係個過程。 所以 你點將啲嘢滲出去？ 所以咪要招呼下你咯，即係 DNA 呢樣嘢存在嘅。但系我哋香港人点解考威威咁样咧？成日指点点话啲大陆人啊个质素咁差咧？喂，就因为我哋有个好好嘅机遇咧，我接受到唔同嘅人统治过啊嘛。咁呢样系优化嘅，唔知你唔认同啊？即系优化咗，系即系俾我 DNA 优化咗。喂，咁你有机会，你咪尽量发挥咯。即系而家唔好彩俾佢收翻。咁唔通你话 DNA 解释晒一切，咩撚嘢唔使做㗎喇喎。 唔係，咁其实係你觉得係俾其他人统治过，唔係俾自己人统治过，係咪先？即係觉得係一种好处嚟讲，咁基本上好似而家啲掹龙斯奇有个米字嘅上高一撚样㗎喇。即係基本上都 係呢啲嘢，你咪攞啲嘢，呢啲咪偷换概念啦。个概念唔係怪唔怪乎龙斯奇呀，佢个内容呀。佢统治你俾咗啲咩我哋啊？ 咁但系 日本统治香港都好过喺大陆够。 唔系，但系喺个角度嚟讲系，依家系好多啲即系搞港独啊、搞自治嗰啲，即系啲后生，我唔系话新比啊，唔系话其他人啊， 话咁啊点？ 唔系， 照讲， 即系个角度嚟讲，佢都系觉得系以前因为旧有个老细对佢好嘛，唔系因为佢当家作主嘛。 你讲紧 绝对系噶， 唔系有部分 你 见到啊，网上面嗰啲啊， 你讲紧嗰个感情问题。我讲紧嗰个系我哋学习同埋 DNA 嘅问题，即系冷静啲咯，唔好咩都咩都唔好摆喺情绪上面。 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子啊，我点解觉得独立好咧？唔系因为净系话我感受过英国人有啲好处，而系话我真系去过台湾读书，我又去过英国住过，跟住我又去过澳洲住过，又去过日本蒲过。我几样嘢比较之下，我觉得喂人哋系无论点都好都舒服过。 喂，咁啊，搵一集讲下 DNA 嘅问题啊，不如？ 哇，咁啊，喂，特别呢个欲罢不能成意，呢个搞乜捻？唔系， 节目 云端起义就系咁多啦。咁啊，下个礼拜 错你又扑街。 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拜拜。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